和强烈刺激呼吸器官。报道提到，由于日军战败时有组织地废弃记录文件，令到毒气使用的全貌仍然未清楚。分析认为，今次发现的资料可能是由部队相关人士私人保管。松野成认为有必要弄清事实，从中吸取教训，不再重演悲惨的历史。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和有骤雨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较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41点，跌433点，成交金额18,710,000,000多。上证综合指数报2958点，跌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88点，跌15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3.4，跌6.4；盈富基金29.5元，跌4.5；冠捷科技1.75元，跌9.3。中国平安94.85元，跌1.85；金蝶国际6.93元，跌1.5元；友邦保险84.6元，跌1.65；信宇光学科技81.8元，跌1.45；新城发展控股6.88元，升1.7；众燕香港18.0元，升1.34。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7，英镑9.767，瑞士法郎7.87。澳元5.446，加元5.964，新西兰元5.174，欧元8.754，每百日元对港元7.1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431。日经平均指数报21,558点，跌188点。港金现价报13,00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97.4美元，卖出1,398.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方向九龙近住丁九桥底咧系有交通意外，咁影响一带车多啦。就系屯门公路方向九龙近住丁九桥底咧系有交通意外嘅，暂时就一带车多。而喺九龙啦，较早前咧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启业村对开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但系车龙有待消散啦。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啦，而家龙尾就排到去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只是车多少少，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方面，在港岛城西道方向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水街。在九龙窝打路道翻沙田近住律伦街一段仍然挤塞，龙尾去到亚街路街。另外观塘绕道方向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龙尾丽晶花园。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明明冇病，但成日打乞嗤，眼瞓兼周身痕，可能系 IAQ 即室内空气质素未够好。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在2019年7月更新了。之前参加了计划的场所要在5年内转用新的检定指标。我们很多时间在室内 ,IAQ 好了，工作效率高一点，通风好了，做运动更有力，人都精神一点。IAQ 好一点，健康好一点。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 不惜一切。 即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唔系黑豹王队喎，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灰。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六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星期一嘅朝头早，新嘅一个礼拜开始啦。 你两个介绍下自己啊。 我介绍下自己。 哇，啊、我见到呢个好惊， 佢系迎合团 闹啊，有系啊， 点解咁嘅？ 系啊 ，N A 度数喎。 大家唔明嘅，我哋啱啱 因为我哋个天气显示屏， 啱啱谂住读天气，突然之间咧就我哋嗰个显示屏咧可能有少少技术上嘅错误啊。 系咯， 一阵间你同大家讲下我哋最新嘅天气啊。 系 啊， 系啊， 嗱就喊湿几个枕头 啊。哦， 两位介绍自己啊。 吓，我 两位介绍自己啊。 我系 好紧张嘅，我会。 唔系你喺讲咩界别啊嘛？ 咩啊？琴日大家做咗成日，你唔记得呢件？ 有啊，我梗係記得，我知你話， 所以 我 未話記得啊佢， 我未話我會好緊張咯， 係咯， 但係我會話同時間 唔識緊張㗎吧， 係啦，你通常就係咁講啦，嗱，我做小朋友啊，你講啊， 點解你咁高嘅小朋友？ 关你咩事啊？咁啊，跟住就 系点解开出翻去啦？睇下你嗰个系咪你妈妈？ 吓，唔系啊，我妈嚟嘅，你睇睇到啦，咁样啊，系啊。 系，讲乜嘢咧？因为琴日咧，我哋咧就之前招募咗嘅，我哋嘅玩玩星期天咧就有小广播员大招募， 不得了剧场。 系啦，咁啊，琴日咧就我哋进行咗呢一个叫做面试 系 啦，首轮啊，唔系第二轮噶啦，已经系第二轮嘅面试咁。咁我哋咧三个风骚快活人啦，加下小白啦，仲有我哋嘅 副台 长啊， 系啊，跟住咧即系都会去做一个评判咧，就去面试啲小朋友嘅。咁啊，你最细嗰个几岁啊？ 一年班， 我都系一年班， 我都有一年班， 小学一年班啊，讲 紧。 因为我哋嘅节目有一年班至到中一嘅，系 啦，初中都有啊，初中都有啊， 有啊，我有大到中三都有咯， 中三都有啊， 系啊，嗰啲你真系唔好叫佢企起身啊，真系。 咪有一个咧，佢话佢读三年班小学喎。 小学， 我同小白，因为我同小白系一早去做面试嘅，跟住我哋两个都话：，哇，你咁高嘅，你三年班，你实真系好只嘅，你咁高嘅有冇搞错啊？咁样， 系啊， 我真系讲咗有冇搞错出嚟？ 系啊，我有几个嗰啲妹妹咧，就有啲五年班咧，但系佢已经好似中学咁高噶啦。 系啊， 因为女仔咧真系好唔抵嘅，女仔高都好紧要噶。 有咩唔抵啊？ 点系啊？点解何苦你？ 即系男仔矮啊嘛，成日都。 我自己习惯咗嘅，话我三十几年都冇高过。 系啦，跟住有一个咧，有一个就话佢五年班， 系 佢就话唔知玩咗个咩活动，好似跳弹啊，跳弹床定唔知乜嘢嘅。啊，佢话本来 跳弹床都好出色啊，已经。 佢本来咁样嘅，佢话佢系中意打篮球定唔知乜嘢。 系 咁，跟住佢，我问佢啊，点解咧？就例牌都问佢点解中意呢个运动咧？佢话冇啊，因为妈妈话咧，佢话惊我哋咧，五年班之后就唔会高啊。佢话因为咧，佢话原来我啲爸爸妈妈咧讲翻佢哋自己咧就五年班之后冇高过，系啦。跟住我话哦咁样啊，佢话系啊，但系佢哋又叫我唔好玩跳弹床，佢话会越跳越矮噶。 跳弹床会越跳越矮，唔系话 因为掉咗落嚟嘛。 系啊， 但系佢弹得更加高 嘅喎。系啊，所以跟住咧有呢啲好爆笑。跟住我望住佢话，其实你五年班如果唔再高落去嘅都抵啦，你已经好高咯。因为我想话 嗱，我哋嗰啲即系如果问下你平时中意做咩啊？我有一个嘅答法咧，我系我同小朋友唔系话咁样嘅。 系 佢话我平时咧系中意唱粤曲嘅。 我有啊，我都有。 系啊，一个小学嘅同学仔嚟噶咋，跟住佢就话，因为咧屋企咧 爺爺嫲嫲定公公婆婆啦，就成日都中意聽粵曲嘅，所以佢自己嗱唔係屋企人逼佢學，咁我自己都會想收一下啲資料咧，成日話咧嗱彈琴冇用噶啦，要學啲其他嘅嘢咁樣，會唔會唱粵曲都可以殺出一條血路咧咁樣？但我就發覺佢話唔係啊，我真係中意唱，我覺得好好聽，跟住仲積極即場演繹啊，俾我同小白聽 有 啊， 好犀利啊！ 我嗰度又有一個咯，佢直情咧，我問佢，我哋問佢又做啲咩咧？佢話佢唱粵曲，跟住我唱粵曲，我話你可唔可以唱兩句啊？跟住知唔知好得意？佢隻手咧即刻喺度喺個袋度揞嘢咧，跟住我 攞把扇出嚟。 係啦，跟住我同 Echo 話：你唔係諗住做咩？攞個頭套出嚟 咁 樣。 好興啲俾貼士喎，一表演要俾貼士。 唔 係 啊，唔係啊，唔係啊，係啊。原來佢咧，佢話 應該係收嗰個。 佢話我有個宣傳單張想攞俾你哋睇啊，就係佢哋嚟緊喺沙田區有一個兒童粵劇嗰啲比賽咧，演出啊，唔係比賽嚟嘅，咁佢就即刻攞翻張傳單俾我哋睇。佢仲加一句，佢話：我媽媽咧話咧，我化妝之後認唔到我咁樣。跟住我哋開頭諗住，唉，靚仔個樣又幾難，話唔係嘛？ 跟住佢就俾埋嗰張相你啊！ 佢化咗個全妝，因為佢將傳單咧有曬佢哋嗰啲劇照啦。佢、 哦、 才不過我冇記錯，我唔知四年班啫嘛，即係總之幾年班嘅啫。佢化咗個全妝之後話。邊可能認到你啊？ 哦、 你 真係好唔同嘅 花旦啊，又或者係即係變咗老生啊咁樣咧，有幾個咧，直情你見到，你明明覺得係一個大人嚟嘅，冇21歲都18歲，但佢下面寫住咧5年班，哦、因為個妝化得真係好勁啊，好、 哦、 值得 嘅妝， 我覺得 大人化嘅， 係啊，唔係我覺得好值得去參加，我覺得如果我哋嘅話。 学下啲新嘢唔同嘅嘢。 阿田，你真系可以脱胎换骨，你又 系啊！我唔知唐唐眉冇咗之后，戚咗上去变咗咩样咧？ 所以你有冇发觉我哋啲小朋友咧，其实而家真系多才多艺。 系唔单止多才多艺啊！我有几个咧，其实好多。首先，琴日我见嗰一扎朋友仔啦，佢哋全部嘅准备功夫真系做得好好。 系啊， 背晒所有剧本入嚟啦，跟住仲其中有一个咧，我系好记得嘅，因为一开始咧，我哋就会倾下偈，叫佢做啲少少嘅自我介绍啊，咁样。跟住咧，我同小白咧就会轮流啦，就同啲小朋友对下戏咁样。 佢就话好中意你。 佢冇咁讲。 我嗰边有一个好中意小白。 系啦，有一个佢哋真系有听我哋做节目嘅，同埋听阿小白佢话系啊，我朝头早爸爸揸车车我翻工咧，我就 系 听你噶啦，小白哥哥咁样咯。 我啲小即系见面试嗰啲小朋友咧，佢就话：哦，原来就桂花田姐姐啊，咁样。 啊，原来咁嘅， 系咪真系用姐姐啊？ 哦，系因为我一嚟就自我介绍，我系桂花田姐姐。 我都系咁讲，但系我话点解嗰个令我咁记忆到咁深咧？即系其实开头同佢倾偈咧。佢講說話咧係有一啲口音嘅，咁我自己都會諗啊，因為我哋都要揾廣播員啊嘛，咬字清晰啊，發音清楚都重要噶嘛。不過到佢咧就去講嗰段劇本嘅時候咧，佢完全冇咗嗰啲嘅口音喎。 咦，咁收歌嘅？ 係啦，點解會係咁樣嘅咧？跟住到最後尾咧，因為我就想了解多啲個小朋友，點解個發音唔係好正咁樣嘅？跟住我就話：我想問下咧，同學仔你介唔介意我問你，你係咪香港出世㗎？跟住佢就話：我係香港出世嘅，不過我諗啊，大概3-4年班啦。佢就話：不過咧，我都知啊，我有啲懶音啊，我講嘢唔係好正啊。跟住我同小白互望都話。其实我哋觉得你唔系有懒音，不过你好似有少少乡音，系啦。跟住咧，因为我哋都想了解啊嘛。但跟住我就话即刻就俾信心佢啦。我话唔紧要嘅，郑秀文讲嘢都有少少乡音嘅，唔系嗰啲位点会出咗嚟啊？我话唔使惊噶。不过佢就话咧，跟住佢个答案就令我好记得啦。佢就话。其实我就知道我讲嘢唔正咯，所以咧由我收到你哋份稿开始咧，呢一个月咧我都好努力去练习嗰份稿。我用咩方法去练习咧？佢就系自己练完之后咧，就攞手机录咗音，听翻自己有啲乜嘢字讲得唔正，跟住就再努力去练翻正佢，变咗咧读剧本嗰 part 咧系完全冇呢啲乡音嘅。不过咧始终可能有一啲咧佢未有人教佢点样讲翻清楚个字嘅话咧，自我介绍啊。傾偈咧係有少少歪音嘅咁樣，咁但係咧， 佢好努力喎、 啊， 但係 呢、 這 個 班啊， 3-4年班都，我真係起雞皮嘅，因為佢就話我知道有呢一個嘅機會可以面試，我好想可以做好啲，所以我就好努力去練習咯。跟住我同小博就話其實唔緊要嘅，好多人都有鄉音嘅，同埋我哋最緊要咧，自證係咪腔圓一定係重要嘅一樣。但小朋友你做咗幾多嘅準備啦？ 睇到 嘅，你幾有心啦？呢啲咧都會我哋計分嘅標準嚟㗎，你繼續。 加油就得噶啦。 重視呢件事係好緊要啊！ 練咗一個月，練到佢可能平時係有一啲鄉音嘅，但係一個讀劇本嗰段，一個字都冇。 你有冇俾啲叫做神來之筆嘅意外驚喜佢哋嘆下？ 例如咧， 例如喺個稿裏面加咗啲嘢。 唔係我叫佢交換角色咯。 有我都有， 我都有啊。因為點解咧？我都係有特定嘅。譬如你見到佢真係醒到爆炸嗰啲咧，我咁醒嘅，不如試下啦，交換角色。我話不如今次你做嗰個阿爸或者阿媽好唔好啊？ 我都有嘅，不過咧我就跟翻阿稿嘅，咁啊因為即係反正佢哋都有練，即係背咗佢哋一個唔可以咁噶嘛。咁咧跟住咧我就喺中途加插啊，乜你好驚咩？其中一個對白咧係驚 最尾嗰句嘛， 你好驚咩？你驚啲咩啊？同埋我要問嘅，你最驚咩動物啊？咁跟住佢睇佢認唔認我咯，即係我都會咁樣加插。 我試過有一個妹妹咧，我同小白咧都有啲一聽完之後咧就有啲哎呀咁嘅，因為咧佢同普通小朋友嘅聲音好唔同啊。佢把聲係似張柏芝嘅，簡單嚟講，佢係一個小學嘅同學仔，但係佢係有啲沙同埋有啲沉女仔嚟嘅喎，咁樣係啦，可能係生出係咁咧，但係佢又做咗好好嘅 preparation 咯，跟住我就用呢一招，我就將佢調轉咗，不如你試下做媽媽嘅角色啦，咁樣，跟住你發現咧，可能佢把聲咧真係唔係大家想象之中最 即係 細蚊仔 小朋友好可愛嗰把聲，但其實你叫佢做一個大個啲嘅角色咧，就完全冇問題啦。 但係擺喺 drama 即係叫做廣播劇啦，裡面咧我有唔同嘅角色， 系啦，所以我就想睇下佢呃做其他角色可唔可以咯。有阵时都会系咁样，但其实我会话，琴日我同小白系有啲难拣嘅，因为太多做得好。 喂，仲有啊，我想即系同啲细蚊仔倾偈咧，好得意嘅，你都会话，咦，近排兴玩咩啊？有冇问啊？ 呢个有睇咩电视咯，或者中意玩咩咯？ 你知唔知而家啲咧，即系啲细蚊仔咧，高年班啦吓，佢而家会玩一啲叫 slim 嘅嘢噶。 我唔知啊， 唔知咩嚟 啊！我有听到玩玩星期天都有讲到咯， 咪就系嗰个妹妹 咯 ，S L I M 啊， 唔系 系啦，系咪啊？ 佢系叫做话玩嗰啲鬼口水啊， 鬼口水 系啊系啊 系啊，哦玩史 莱佢中文我嗰日啱啱听到佢话玩史莱姆，系啊，咁原来佢就 系 玩一啲类似硼砂嘅嘢，捞埋玩鬼口水咧，会砌啲嘢出嚟咁样。 特登咧入埋朋友去西九玩，我哇，咦，而家原来咁噶， 系咯，但我都唔知原来咁得意嘅， 被高年班咯咁，系啊，好鬼得意啊！另外一个咧，我就原来细蚊友咧，阿嫲阿爸阿妈系点样咧，佢都会跟住。我话你个名啊咁复杂嘅，咁咪有 好多复杂名啊！你知唔知咁啊？我起码有， 我起码识读晒全部名。 系咪识读？ 有啲意外，我对自己嚟讲，因为佢哋嘅名太难读啦。 但我全部都会问呢个问题：你有冇俾人罚抄过自己个名？ 系， 即系佢哋嗰啲名，如果罚抄一次咧，应该都系永世难忘嗰啲嚟噶，真系。 系啦，跟住咧有一个咧就好简单嘅，咁跟住咧我你知唔知你个名点解啊？咁佢真系解释到。咁有一个咧真系复杂。我话呢个字有冇真系俾人罚抄过？因为太长太多笔画。跟住佢话呢个名咧，其实原本唔系咁嘅。我哋后四年班先改嘅。咁四年班之后咧，咁就因为大个咗啦嘛，咁写又冇难度。咁我点解你会改啊？佢话我哋一齐去搵师傅改嘅咁。佢都识过。佢话我话咁你一齐参与啊？佢话系啊。我话其中一字我都有份拣。我话你信嗱咁。 咁去到四年班先至改名，其实小朋友都大噶啦。 我咪四年班改名咯。 你自己改 啊，不过嗰个就cheap啲啫，即系而家呢个名咯。 你自己去改啊，但系 毫无毫无学问价值啊！我呢个名真系。 另外一个肥仔咧，好搞笑嘅，咁咧跟住话，我话见到咁多个小朋友啊，个个都系咧，即系头发比较正。即叫直啦，即 系 天生 直 噶嘛。跟住、 那個 肥仔咧系天生乱毛爆炸咁样咧，跟住话啊，你个发型都几特别。佢话系啊，原本我想梳落嚟嘅，不过我妈咪话唔好啊。点解唔好啊？佢话妈咪话个额头要光秃秃咧先冇邪嘅。好， 即系唔会撞鬼咁样。 撞鬼。 所以要再一次咧，就赞一赞咧咁多位嘅同学仔啊，做咗咁好嘅准备 啊。系啊，都多谢爸爸妈妈啦，系啦，为佢哋帮佢哋咧系参加我哋嘅面试啊。 同埋我谂最紧要一条果。句啊，其实一个面试，我都同佢哋讲，我话唔好当系一个面试，我哋识个朋友倾下偈啫，得与唔得都好啦。你哋做得咁好咧，都要俾个赞你哋啊！ 自在，不想我习惯在犹豫里待。对你的可爱，已拯救了我，感谢你一直盲目崇拜，活在这个时代。其实不坏，除非你不再归零尽管。喜欢你笑的时候，你脸上的图案好像要为我眼睛不停带来阳光灿烂，用 小孩，买玩具回来就忘了一切的不快，竟让我羡慕的这一种自在，不像我习惯在犹豫里待。对你的可爱已拯救了这个时代，其实不坏，除非你不再为你轻快。喜欢你笑的时候，你脸上的图案，好像要为我眼睛不停带来阳光灿烂。拥抱你睡的时候，做的梦多简单，还有什么说难？ 周柏豪啊，小孩啊，嗱，头先阿祖咧讲得好啊，佢话你唔好当我哋琴日嗰个不得了剧场咧嗰个面试系一个咩淘汰啊考试咧，你当系倾偈啦。讲下见下世面咧，我觉得几好嘅。 因为咧就系点解我会咁讲咧？系我哋第一组嘅同学仔咧，全部我都觉得佢哋好紧张啊。 系， 跟住就决定咧到第二组嗰阵时咧，每一个小朋友佢哋就三个三个就准备咁样噶嘛。 系， 跟住我就会同阿小柏咧就走咗出去同佢哋倾个偈，话俾佢哋知，千祈唔好当面试，唔好理得唔得。我哋真系倾下偈，玩下，你哋做翻你哋平时嗰个自己，嘈冤巴闭又得啊，开开心心又得啊，唔好走嚟走去度就得噶啦。因为第一次咧入到个直播室咧， 你一定惊嘅， 一定惊，又要我哋直播室又要闩晒所有门咁啊嘛，又冇家长喺隔篱，所以我就提佢记住当玩，嘈冤巴闭就得噶啦。 同埋咧，最紧要一样嘢就系、是。我哋咧话就话叫做评判啫， 系 我哋可以睇漏眼噶。 哦哦哦， 我哋系有机会咧，沧海就围咗几粒珠噶。 哦，咁又都真系会噶。 系啦， 分钟啊， 因为而家活生生咧有个例子真系好值得咧，啱啱好承接住我哋呢一个即系小演员嘅招募咧，就可以我嚟即系比较一下嘅。 好， 内地咧有一对嗰个组合咧，就即系后生到爆炸呢、這个 TF Boys 啊。 哦，我唔识添，真系。 系啊，系好小鲜肉嘅，即系如果你以为咧廿几岁嗰啲叫小鲜肉咧 ，sorry 佢哋嗰啲系唔知十六七岁。 TFBOYS 啊，嗰阵时嗰个咩黄俊海咧，黄俊海啊，同埋有呢一个叫做咧易烊千玺咧，整咗好多嘅，咁甚至乎咧啊嗰个黄俊海咧又为嗰啲手表广告卖晒代言咧大头， 好 爆红啊，佢都系十几廿岁，好后 内 地嘅， 内地 嘅， 羡慕啊嗱咁 样 样噶， 系啊冇得 冇 得羡 慕，点解我要羡慕啊？ 冇冇农物咯，咁咧佢最近咧嗱有样嘢系爆红嘅，即系除咗你话代言嗰啲之外咧，咁咧头先讲嗰个黄俊海。佢就开咗呢个奶茶珍珠奶茶店，即系又系嗰啲咁样，哇咩台式啊咩色都好啦，开咗三日啫，就要被逼咧就闩门。 哎呀，点解啊？ 我明白啊，点会唔明白啊？第一时间佢 TFBOY 个名都要改啦，崇洋媚外。 唔系。 唔系咩？点解佢之前乜嘢都话唔准英文？ 佢唔系用团队个名噶嘛，佢用佢自己个名 开咗三日，焗住要闩门， 系啦，又唔死。 啊，俾个提示系正面啦， 正 面嘅， 系 正面啊！ 我估因为咧就太爆啦，太多人阻住条街，阻住隔 篱 铺头， 咁咪隔篱投诉。 唔系佢自己嘅问题，佢话。对唔住，短短三日咧排队人龙太多，我哋嗰部珍珠奶茶机咧坏 咗。 哇！你唔好理佢真定假。 哦，暂停营业。 赢啦，系暂停营业啫，佢跟住会再开翻嘅。 三日啦， 三日就已经搞到 嗰个珍珠奶茶个机系要咁 错爆咗。 哎呀， 咁首先劲啦，系咪先？好啦，咁但系点解咧？即系可以用嚟同不得了做对比咧？咁啲人就梗系即刻再挖佢哋啲新闻啦，就话有冇咁红啊？你而家边个明星开个食店都冇爆到咁样？你几时听过爆到可以三日就话打坏部机啊？ 好啦，跟住有啲人就睇翻佢哋嗰个出处咧。佢哋原来喺十三四岁嘅时候，原来今年佢哋最大嗰个都系廿岁咗。佢哋喺十三四岁嘅时候， 都生得佢。 系啊，六年前咧，原来佢话佢哋已经曾经参加过咧内地嘅选秀节目咧，有一个叫做《向上吧，少年》，好啱佢哋啊，几时我哋不得了咁样。好啦，咁但系咧，而家揾翻呢啲新闻出嚟，一定系代表咩咧？当日佢哋成唔成功啊？ 哦，失败嘅， 全部俾人浮偶。 哦， 佢而家揾翻嗰啲片段咧，仲要揾埋嗰个评判咧，那个评判咧内地都有名嘅，知名嘅音乐制作人高晓松咧，就问翻佢：阿高老师啊，当年咧你有份 in 过咧呢几个僆仔喎，黄俊海同埋头先个咩咩易烊千玺咧，你好似全部勾咗佢哋个。跟住阿高晓松咧，佢就话。是啊，冇错。我睇翻啲片段咧，我承认我走漏眼。 佢未必嘅，老师又未必错嘅，可能佢哋十三岁嗰阵时未必 冇错 声嘅， 真系你讲得啱， 系未必。 因为咧， 表现未必好噶嘛。 系啊，因为佢话佢哋嗰阵时衰咩咧？一个咧就系衰唱歌嘅时候咧，把声系好清晰， 系， 但系同我一样走晒音。而另外一个咧就主打跳舞嘅，又同我一样好有活力，但系全部舞步系甩晒。所以佢话咧，那个老师佢就咁，我嗰阵时冇理由俾佢哋进关噶。 嗱，我想话啦，可能就系嗰次嘅失败，令到佢哋发奋图强。 系啊， 其实唔系噶，蔡翁失马啊嘛。 系啊，所以我觉得真系啱啊。琴日如果你觉得咧拣唔到你咩都好咧，喂，过多几年你都开珍珠奶茶店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反修订逃犯条例游行昨日首次在九龙举行，部分人在游行结束之后占据油尖旺一带的弥敦道。警方在昨晚十一点前多次警告无效之后，采取武力驱散示威者，行动在凌晨一点之后结束。有五个人涉嫌袭警和妨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被捕。政府发言人在凌晨发表声明，对示威者的行动表示遗憾。自由党荣誉主席田北俊说，在反对修订逃犯条例事件之后，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民望评分比前特首梁振英仲低，以前做任何事都是第一，现在是市民心中排第尾，相信对他的打击很大，但估计林郑月娥要继续顶下去。至于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的去留，田北俊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说，相信要填补两人的空缺并不难，例如可以由即将退休的警务处处长卢伟聪接任保安局局长。田北俊又认为可以重组行政会议，他建议自由党主席张宇仁辞去行政会议成员一职之外，本身是资深大律师的汤家骅和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亦都应该辞职，认为汤家骅提供错误意见给特首，而叶刘淑仪就极力支持修例。考评局通识教育科科目委员会主席兼中学通识科教师赖德忠早前以涉及仇警标语作为个人社交网站头像引起不满，他昨日在个人社交网站宣布已经辞去香港通识教育教师联会干事以及考评局通识教育科目委员会主席和成员职务。他强调个人言行和所属组织完全无关，在履行职务时个人政治立场亦都不会牵涉其中，但为免公众质疑决定辞去相关职务。对于早前将个人社交网站头像换成仇警标语，赖德忠承认图片可能会令到引起依循警例的警员不安，以致致以深切的歉意。港粤运输业联会顾问谢浪到湾仔警察总部请愿，将手写香港警队除暴安良的横额交给警方，警方派代表接收。谢浪说，近日见到很多示威者冲击立法会和警察总部，对香港非常不利，希望香港警方坚决执法维护法治。他又说尊重香港市民示威的权利，但不希望演变成暴动，希望警队可以制止有人煽动年轻人和情绪，防范破坏公众秩序和日常生活。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较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56点，跌518点，成交金额2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6点，跌7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96点，跌247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2.6，跌7.2；盈富基金28.95，跌5.5；中国平安94.55，跌2.15；友邦保险84.4，跌1.85；金蝶国际6.91，跌咗1.7；冠捷科技2元，跌咗6.8；中烟香港17.12，啱啱转咗中烟香港系17.14，升咗4.8；信宇光学科技80.95，跌2.3；新城发展控股6.88，升1.7。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8，日元108.47。瑞士法郎0.991，澳元0.699，加元1.308，新西兰元0.664，人民币6.893，英镑对美元1.253，欧元对美元1.123。日经平均指数报21548点，跌198点。港金现价报1300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98.15美元，卖出139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啦，交通暂时正常嘅。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路面方面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菲林明道。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而家车龙好翻好多啦，咁啊排到去新光中心。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咧，交通亦都系好翻好多，咁即系车多少少啫。观塘绕道方向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香港是个自由港，我言论自由是最大 最重要的，冇人可以挑战我，冇嘢可以制止我。 言论自由真系大晒。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学人串社科，今集请嚟欧嘉伦、梁旭明，自由发表言论自由可以有几自由？星期三晚11点，港台电视31。 乜嘢运动参加咗20分钟，血压就会下降到正常水平？乜嘢运动参加咗2星期，心肺功能开始提升？乜嘢运动参加咗1个月，患心脏病嘅机会开始减低？咪就系全港吸烟人士一齐参加嘅戒烟运动咯！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变强。 喂 ，Patty， 曾志豪、黄耀祖， 放纵快活人。 火勢我呢做咗玩玩星期天都好多年啦，从小呢即係有啲小朋友呢里面嘅表达啦，我都全部呢都喺度啊引以为戒，希望呢唔好重复犯错，因为佢哋好多时呢都会讲佢爸爸妈妈佢哋做啲嘢唔啱㗎。 唔知琴日俾佢面试嘅时候，有冇从佢哋同佢啲小朋友倾偈嘅时候学到一啲嘢，而提醒一下自己咧？我哋有请琴日都有同我哋啲小主持面试嘅小主持玩得好开心嘅曾志豪。 有啊，其实琴日咧，我静静鸡咧做咗啲资料搜集嘅功夫嘅，因为咧你一问佢哋啊，可唔可以介绍自己咧，佢哋就会好乖咁样啦，话我叫陈大文，我读紧丰苏小学咧四年班，咁我就会 mark 低每一间咧，我觉得有兴趣嘅小学名，然后就会睇下佢哋啊呢、這个靓仔几好、啊，哇呢、這个真系醒到爆炸、啊，哇叫咩名啊？丰苏小学啊，真系做咩啫？ 不是你唔即系咁样嘅、 啊，做得好好、啊，我觉得。 同埋我想讲，我同小白咧都有做类似嘅嘢。 系咩、啊？我反而冇、啊。 因为过晒啦嘛。 因为嗰个同学仔咧就讲佢读嗰间嘅小学，跟住我就、啊、我就话，咦，我都识过几个朋友仔咧，即系读呢间嘅。跟住小白话，系啊，我都听到呢一间 系 好。 系啊系啊系啊。 佢、 啊啊啊啊、 都会敏感噶嘛、 啊。其中有一间学校咧，其中有一间学校之前我好多 friend 都话会去报咧。今晚我琴日有一个小朋友就系读嗰间，我就不经意咧，漫不经心嘅话，哦。咁你校内生活点啊？几愉快啊！佢话几愉快，哦，咁我就 mark 低我几愉快，多唔多功课做噶？我唔多，课外活动密唔密啊？都几密，哦，几好啊！ 我怪得知你个组好 fun 啦！ 我冇倾啊，因为我都 你过咗秒啦嘛！ 唔好讲，我唔系唔关心佢哋，不过咧、 哦，你都关心啊？ 争取时间， 真系个 coming soon 啊！争取时间啊，岂有此理？ 系争取时间咯，咪 coming soon 咯， 争取时间面试啊， 快啲翻屋企啊，交功课啊！ 所以可以见到我哋呢啲小朋友咧，你都系觉得好开心嘅。最紧要系咧，你觉得佢哋开心啊嘛。下一代嘅开心咧，先至系我哋上一代嘅成功嚟嘅。如果唔系咧，就算你 GDP 再高咧，如果你面试嘅小朋友全部扭扭面，你问佢想做咩，就系想瞓觉唔想温书嘅话咧，咁你就知道佢哋压力好大噶啦。不过放心，起码琴日喺我哋不得了呢一个小演员招募里边嗰啲小朋友咧，佢哋都系快快乐乐嘅吓。近日有好多劇集咧，我见到嗰个谈论度非常之咁高啊！虽然小弟咧就冇睇过，但我觉得咧系一个好好嘅现象嚟嘅。因为点解咧？嗰、那个谈论度高咧，唔系话嗰个即系明星有几咁演出精湛啊，亦都唔系单单话咧剧本咧系点样曲折离奇，而系话咧两套都好反映到现实，仲要系咧嗰两个现实咧，其实都系同我哋日常生活咧真系贴身到咧不能够离开嘅。一个系 TVB。一个就是 ViuTV, 吓系咪先？两套咧，大家可能都估到啦。一个就是教速，另一个咧就是话呢个白色强人啦。咁我见到咧，其实每一日咧都有好多嗰啲传媒咧就报道翻里边啲内容同埋剧情咧。教速咧嗱，即系我两套因为都冇时间睇咧，但系你见到嗰啲剧情嘅介绍咧，全部嗰个结论话咩咧，都系同个现实生活咧好似嘅。教速里面就讲緊啲教育嘅问题啦，又会讲緊话点解嗰间学校要转直资啊，甚至乎话呢即係上个礼拜咁上下呢就话有一集呢就係嗰个校长啊，就应该係智叔啊，佢就话做咩你啲老师冇搞错围住晒我哋㗎咁样，好好地地倾唔得㗎咩，咁点知佢对白就话啦，表达咗意见啦，你唔听咋嘛，咁我哋咪唯有围住你囉咁样。你就咁睇呢个劇情呢，可能有啲观众就会话唔系嘛，唔系讲紧而家系嘛，有冇咁 update 啊？但系睇翻佢又唔系韩剧嚟嘅，咩意思呢？韩剧就话咧一路拍一路改剧本啊，或者即系会播住嚟改噶嘛。但系我哋香港嘅剧集咧都系拍好咗先播出街噶嘛。咁即系话咧，又系一套所谓神剧啊，神预言啊，即系唔单止系讲紧教育上面嘅一啲改革问题，可能喺嗰个表达意见啊，究竟嗰、那个当局啊，同埋下面啲民众点样沟通咧？原来呢套剧咧都做咗一个好成功嘅预言啊！系啊，你睇而家嘅现况咧，咪就系咁样咯。咁另外呢一套《白色强人》咧，其实又一早讲咗噶啦。我哋算行得慢噶啦，因为咧日本啊、台湾咧，佢哋以嗰啲医疗剧咧，已经一早跳出咗咧，唔系净系讲紧嗰个病嘅搏斗，而系讲紧个制度有病，系讲紧点样可以打破嗰个医疗改革。咁但系唔紧要，有心唔怕迟。我觉得今次《白色呢一个强人》咧。咁佢哋都而家就讲返好多医疗改革嘅嘢呢，咁今日报纸都有访问呢佢哋嘅监制同埋編审呢，其中複雜嘅唔使讲，佢有个好简单一句呢，就係嗰个編审呢，佢就话 好成日听嘅一个名词咧，就系话我哋嘅公立医院嗰个内科床位咧占用率咧系120%。佢话你听到就见惯不怪，听得好熟悉。但佢话咧，如果俾外国人咧，一定系会问嘅，咩叫做120%嘅占用率咧？100% 就即系全部用满晒啦。咁请问嗰20% 系边度嚟嘅咧？咁佢话我哋香港人就唔会问嘅，因为我哋知啦，咁咪喺走廊行多两张床咯，一系就咧夹硬咧动多两个床铺出嚟咯。但系佢话外国人咧就佢唔相信系即系医院里边系应该有呢啲所谓超标噶嘛。咁但系佢话系香港习惯咗，甚至乎咧佢觉得咧我哋成日都会认为系咁噶啦，你收得人工就要预咗做噶啦。咁所以咧佢就会觉得咧即系有阵时个医疗制度咧点解会有咁多问题咧，亦都同我哋已经惯咗啦，搞到啲医生咧都麻木咗咧，即系都冇人去帮，冇人去改。讲完出嚟之后咧，佢就净系会喺数字上话俾你听，得啦，知道啦，你哋占用率已经120%啦。但系冇嘢会改变到咯，咁所以当佢拍呢套剧集嘅时候咧，佢话佢唔系要揾个答案，但系佢好想咧，大家都了解，原来咧每一个议案提出咧，系真系都会有一啲问题咧，系希望大家可以解决嘅。其实呢个真系好事嚟嘅，你谂下如果再计翻咧，即系差唔多有10年前咧，嗰套天与地咧，嗰、那个即系The City is Dying。你谂下咁多呢啲唔同嘅剧集，其实都系话俾你听，呢、这个社会咧有好多好有心嘅人咧，佢希望系做啲提醒嘅。可能喺你轻轻松松睇紧电视嘅时候，佢都希望提醒你，喂，轻松还轻松，有啲嘢都要面对嘅。教育啦，涉及我哋嘅小朋友；医疗啦，直情同我哋嘅健康咧，息息相关嘅。究竟成个香港下一次仲会拍啲咩剧集咧？剧集里面嘅香港系咪可以真系变得好咗咧？我哋梗系都希望可以继续睇翻好似教育电视咁开心，全部都喺个草地里面咧放个气球出嚟嘅咁嘅香港，咁啊真系我哋最想见到噶啦！风头火势，琴日呢一位导师，我谂佢睇见啲小朋友咧，应该都老怀安慰啦，甚至乎我谂佢心都痕紧啊！究竟可以收边个做佢喺呢一个香港电台里边嘅广播剧弟子咧？吓、啊，喂，拣还拣啊！吓、啊，记得啊，留翻啲俾桂花田，桂花田都想揾啲男伴出嚟嘅。好，我哋有请黄耀祖。 见到嗰啲小朋友咁可爱咧，其实真系，其实我谂我最想嘅系，哇！如果我都有一件系呢啲咁嘅一年班咁可爱就好啦。 但你唔好叫佢着你嗰啲衫咁咯。 咩衫啊？ 冇，佢可能已经高过你件衫，唔啱着。 乱讲。头先咧，豪仔就讲电视剧啦，我今日咧都讲演艺圈，但系最紧要咧就系、是、啊，那个角度有少少唔同嘅。如果大家去到66岁嘅时候咧，即系当然啦，即系我哋直播室嘅三位嘅朋友仔啊，即系年龄咧，即系最多都系仲系青少年嘅阶段啦，系咪？好细好细嘅啫，但系嗰阵时都会谂噶嘛。如果你年纪大咗，到你66岁嗰阵时，你会做紧啲乜嘢咧？我谂啊，大家可能就会即刻谂嘅，我66岁都到咗退休嘅年龄啦，可能会即刻联想到嘅就系、是，喂，可以2蚊搭公共交通工具咯，咁样会谂起呢一啲嘢嘅。但你又会唔会谂下，其实如果到咗66岁，你一样系可以挑战好多嘢嘅咧？讲紧嘅咧就系人称 Madam Low 嘅卢婉欣啊吓，佢今年咧就66岁，不过咧就宣布咗啊，其实都做紧宣传噶啦，就话我唔怕有压力噶，我会第一次搞一个栋笃笑吓。咁啊，记者咧在做访问嗰阵时就话，第一次66岁唔惊嘅咩你？跟住佢就话有咩惊啊？其实凡事都是学到老做到老的，冇乜嘢需要怕啊。他跟他们倾偈嗰阵时咧，仲咁样讲到添啊。他就话，其实呢如果呢大台夠胆开套剧俾我做主角的话呢，我不介意同啲姐仔争奖噶，我都想挑战一下做侍候啊咁样。其实睇到嘅时候咧，真系令到我对于大家讲到66岁啊、退休年龄啊呢一啲咧，有一个另外嘅谂法啊。点解咁样讲咧？其实呢一排啦，你如果有睇大台有另外一套剧集嘅话咧，阿群姐啊，咪喺呢个外培家度咧，又同阿 Bobby 咧又走咗出嚟，好似咧仲系呢个咁长寿嘅剧集里面咧破咗一个收视嘅纪录添啊！我觉得 Madam Low 又好啦，群姐都好啦，可以话到俾我哋香港嘅朋友知，其实有阵时咧年龄真系唔 应该是一个局限嚟嘅，即系演员成日都会话啦，女演员咧到三十岁咧就要转型噶啦，由做嗰啲少女啊，人哋个女嗰啲角色咧，慢慢咧就要做妈妈噶啦。不过呢一句说话咧，我觉得你几年咧已经改变咗噶啦。不过可能你最多都会话三十零四十岁嗰啲咧，或者四十几嗰啲咧，依然都仲有一啲发挥嘅角色做。到女演员咧要再大个啲。我想其实不是只是说女演员的，在不同的职业里面，当一个女士可能由女仔变成做一个太太，跟着变成做一个妈妈的话，有时候都好像会觉得哎呀，她们的发挥空间会比较少了。但我估今次 Madam Lu 和群姐走出来可以大大声跟大家讲，年龄根本不是一个问题来的，很多东西在什么年龄一样可以做，尤其是她们这样啊，有一个这么广阔的胸襟，思想又这么豁达，最紧要咧，工作就系要日日开心。喺冇压力下嘅工作咧，其实每一日都可以系玩得咁开心嘅。所以咧，佢哋都话俾我知啊，六十六岁使乜惊啊？风头火势，咁究竟你惊唔惊嘅咧？究竟你惊唔惊一日一日长大嘅时候，距离你第三个小朋友嘅年龄咧会阔咗咧？又或者系啊，距离你可以攞到生果金嘅日子越嚟越近啦？你系究竟日日都享受住每日嘅成熟嘅味道，亦或开始我唔想长大啊？佢系桂花田。 嗱，首先咧，你头先同我讲嘅第一句说话完全唔正确嘅。咩距离我第三个小朋友嘅距离越嚟越远啊？ 人我哋每一日都会长大噶嘛，咁你第三个小朋友出嚟嘅话，咁日子咪越嚟越远咯？系咪一个年龄啊？ 真系噶？我要通知其他主持要待产假喎。 系啊，要代代啊，你两个先得。 系啊，好忙 啊，你日日都放假，我闹你啊！ 但你惊唔惊嘅啫？但你惊唔惊嘅啫？ 惊咩嘢啊？ 即系如果唔系啊，即系我咁样讲， 惊即系年纪大啊？ 这一次意外啊， 系啊。真系会唔会觉得啊？会唔会即系啊少咗机会啊？各样嘢咁 少咗机会咩？有第三个小朋友 工作系啊，唔会嘅，唔会嘅，唔会嘅。 而家冇人惊，其实 及时行乐，我觉得系最紧要嘅。 唔系佢从来都冇做过少女嘅角色，惊咩啫？ 佢有做少女藏刀嗰啲角色啊。 嗱，上个星期咧就同大家分享咗 DSE 放榜啊，爸爸妈妈咧对仔女应该有咩态度，系咪啊？应该要以行动关心关怀佢哋，千祈咧就唔好讲一啲咧讲完对件事完全冇帮助嘅说话。其实咧放喺心中嘅家长都系一样嘅，啊一样可以啊，因为即系结果都唔系轮到你可以啊，系咯选择啦，所以咧都唔好讲一啲晦气说话，我都话你噶啦，叫你俾心机读书，唔好意思。听日7月9号就是升中放榜的日子，教育局咧会公布自行分配学位啦，同埋统一派位的结果嘅。今年咧有53000个小六生咧参加啦，除非同学仔咧已经有直资或者私校咧收咗你啦，咁其他同学咧都要参加派位，同埋听日都要翻学攞呢个结果嘅。咁啊，各位家长点都好啦，有两手准备咧，其实都需要嘅，因为教育局要大家玩呢个大抽奖游戏，都真系唔知你仔阿女好彩唔好彩噶嘛，所以咧有啲资料咧大家要记住嘅。咁啊，听日咧七月九号啦，如果派咗未如理想嘅一间中学咧，咁就要即刻咧去心仪嘅学校中学咧嗰度叩门啦。咁啊，如果派到心仪嘅中学咧，有啲日子要记住咯，因为我记得之前咧有啲家长话我唔记得注册啊吓，咁都会唔记得，咁所以希望大家记住啦吓。七月11号、12号咧，你就要去派到嘅中学啦，即系你觉得哎 OK 啦，呢间中学咁，你就去嗰度咧办理呢个中一注册嘅手续。咁仲有咧一个时间咧就要记住啦，七月16号就要去到咧注册嘅中学嗰度考中一入学前嘅学科测验。咁啊，呢个学科测验咧，其实都好紧要噶。喺小朋友六年班嘅时候咧，其实都做唔少噶。点解啊？咁其实呢个测验咧都几重要噶。一来咧会安排阿仔阿女嚟紧嘅中一嗱，你会读咩班啦、啊？咁系啦，因为佢会觉得因为你哋系嚟自四方八面嘅小学噶嘛。咁啊，中学嗰度咧，佢唔知道你嗰、那个叫做个人成绩系点啦。咁所以咧，希望可以分下班。咁有啲譬如弱少少嘅，咁我哋 group 埋一班，咁啊，希望咧即系加强咁。搞佢啦咁，二来咧，其实你考到一个成绩咧，都会影响你嗰间小学噶嘅排名噶，所以各位中一同学仔，记住努力加油，为你哋嗰啲学弟学妹加油啊吓！ 咁另外有啲咧嘢要注意嘅就系、是、你记住啦，如果你扣门咧有啲文件要需要噶，学生相啦、身份证、出世纸嘅正副本啦、手册啦、学生手册、学生证啦、中五中唔系小五小六嘅成绩表啦，记住全部都要影印啦。中一派位证啦，即系放榜嗰日攞个章啊，即系听日攞个章啦。咁个人嘅履历咧简单得噶啦，太复杂唔使啦。咁啊，嗰啲奖状啊、证书啊、扣门自荐信啊，同埋小学校长推荐信等等等等咧。各位家長係啦，即係希望你可以啲仔女可以派到好嘅心儀學校，但係派唔到都唔緊要嘅，有準備地可以去叩門嘅就冇問題㗎啦。希望聽日個個都可以得到一個好好嘅成績啦，好可以入到一個心儀嘅學校啊！ 一個一個夢飛出了天窗，一次一次想穿梭舊時光。雨再大也总要回家，被淋湿的鞋晒干再出发，轻松的步伐被泥土冲刷，力量无限放大。 我们被小事打扰，为现实烦恼，如果和时间赛跑，未来的最艰难主角准备准备感受风的速度在耳边呼啸远方， 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插上竹蜻蜓张开了翅膀，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你敢想就算没到达理想，至少有回珍藏。 Hey! Break it down! Hey! Let's go! 我们慢慢的生长，从小的愿望到达的梦想起航， 坚持是生命的永恒，跳动的心脏， 带着光跟我飞翔，感受风的速度在耳边呼啸远方， 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插上竹蜻蜓张开了翅膀，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只要你敢想就算没到达理想，至少有回珍藏。 未来是什么样，心未眠夜未央，身材是一样闪亮，风的方向，风儿更大声的唱，一路青春的一次疯狂， 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 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插上竹蜻蜓展开了翅膀，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 他们就是平均年龄，我想现在都不知道有没有20岁那么上下的。 其实我们都整返个团队啊。 好啊。 我 们都可以。 我们叫 MS 啊。 不是 MS 是什么 风骚咯。 都是嗱呢队是 TF Boys 啊。我们都可以 TF 的。你都是 Teen 啊。跟住 Fat 咯。 咁佢自己嘅啫，呢个团队 我哋两个 boys， 我哋两个 boys 啊嘛， 好呕心，我哋呢个团队，我唔知如果我哋真系有一首咁样嘅单曲，个封面会系点样啊？你明？ 系啊，呢只就系叫大梦想家，同我头先要更正翻嘅资料啊。我开头话黄俊海咧开咗奶茶店，所以爆红啊嘛。但原来唔系佢开，系佢父母开， 系佢阿妈开 嘅。系啊，原来只系佢父母开，仲要唔系话咧，即系话哎呀，阿俊海会成日喺度出现，只系咧动咗佢嗰啲相咧喺个门口度，咁啲人买奶茶嘅时候咧，系抱住个咩心态咧？我终于可以，佢话我可以同阿婆婆倾偈啊！佢觉得咧，阿俊海系自己人啦、啊。 俊凯嘅爸爸妈妈即系咁嘅嗌婆婆啦，佢、可以即系，唉，即系去到呢个地步啊，真系。 咁一家人啊，即 系。系啊，咁一家人啊，真系。好啊，咁大家可以即系继续留意住头先我哋讲嘅呢一个少年组合啦， 都几青春啊， 都几青春，好啦，跟住我哋又要介绍一样新嘅潮流咯，呢样真系要靠阿祖啦，潮流达人。你估你够唔够胆咧？真系，即系你够唔够胆 carry 到呢一套衫啊？ 边套先？ 呢套衫真系得你先可以 carry 到。 叫阿 carry 去 carry 咯。 carry can't carry 啊，carry 唔到。 系， 唔系 因为限男人嘅，系、啊，因为女人着呢件就会暴动噶啦，冇错， 系啊，我本身就觉得呢个时间啱啱好就讲， 系啊，但系时间唔够，我哋必要时可以将佢拖长出嚟。 我 carry 到， 系咪啊？你有冇试过？ 我 carry 到， 有冇试过啫？ 咁你讲边一个先？ 北京比坚尼咯， 哦，北京比坚尼，我有冇试过着啊？ 冇可能着噶，你平时点会着到咁啊？ 我会 话， 咁你唔会刻意去咁样着嘅， 好少 的。但有阵时如果真系好热嘅话咧，你拉起咗少少件衫咧，当头下凉咧，有阵时都会嘅。但又未去到，你知道，如果我哋讲到北京比坚尼嘅话咧， 劲呢个真系， 就即系去到心口嗰个位拿到咁高嘅。咁如果你有好丰富嘅猪腩肉嘅话，你应该就系收埋嘅。不过北京比坚尼嘅朋友。佢哋就唔係咁諗嘅。 阿田，你有冇見過啲叔叔啊？或者你老公有冇試過喺盛夏嘅時候著乜著啊？ 點會冇見過啫？我 其實 我 都 散過啊。我公， 你阿公 長期比堅尼， 就已經係表表姐。 佢係落褲比堅尼喎，咁樣嘅。 咁你咪係表妹咯？ 唔係即係咁講啦，係啊。即係嗱，我哋首先話俾聽眾聽，所謂北京比堅尼咧嘅意思，即係話佢可能係著住件 T 恤或者背心， 冇錯。 佢就將佢嗰個下擺咧，因為熱啊，就將佢卷。卷到上嚟咧，最少打开个肚， 系 劲啲嘅上埋两个心口，露点唔露点就适随转变啦。 唔系啊，讲比坚尼就唔露点啦，系咪啊？ 唔系咁佢激动嘅可以 啫 嘛， 位置啫嘛。 系啦，咁然后咧就卷到上去嘅时候咧，你就见到咧就成个肚啊突咗出嚟咯，但系你见到件衫咧就卷咗上去啦，直情好似有一个即系一个好大嘅 bra 咁样咧，有几核突，同埋有啲咩新闻咧？十一点之后翻嚟再同你讲下北京比坚尼。 当中记录的毒气弹分别会令到皮肤和黏膜溃烂和强烈刺激呼吸器官。报道提到，由于日军战败时有组织感废弃记录文件，令毒气使用的全貌仍然未清楚。分析认为，今次发现的资料可能是由部队相关人士私人保管。松野成认为有必要弄清事实，从中吸取教训，不再重演悲惨的历史。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同埋有骤雨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较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70点，跌504点，成交金额35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2点，跌7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80点，跌262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2蚊，跌7.8；盈富基金28.95毫，跌5.5；中国平安94.6，跌2.1；友邦保险84.75，跌0.5。金蝶国际7.2元，跌9.6；冠捷科技2.17，跌5.1；中烟香港17.46，升8毫；信宇光学科技81.55，跌0.7；新城发展控股6.9，升1.9。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7，英镑9.765，瑞士法郎7.875，澳元5.449，加元5.964，新西兰元5.176，欧元8.7545。每百日元兑港元7.19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429。日经平均指数报21,548点，跌198点。港金现价报13,000蚊，跌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97.32美元，卖出1,398.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比较车多。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屯门公路丁九桥分叉位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屯门、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和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如因超强台风引致交通严重受阻或大规模停电等情况，政府会发出极端情况公布。市民在八号热带气旋警告取消后两个钟，应留在安全地方，不要翻工住。 大家要继续留意政府的公布，极端情况取消后先好翻工。做雇主应该体谅雇员。详情请参考劳工处的台风及暴雨警告下工作守则。 由我识佢开始，佢的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的忧愁和悲伤。 如果他可以集齐这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他叫什么名字？ 丰收 快活人。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喂，难得开到铺啊！天气报告一定要读啊！而家 唔好咁啦，有时啲 唔系咁，真系佢故障。我哋而家见到好翻，我哋快啲读俾人听先。 都系准确嘅，30度气温，相对湿度79%啊！听紧节目《丰收快活人》 系啦。嗱，咁啊，炎炎夏日咧，承接翻我哋头先11点前讲嗰个咧，北京比坚尼嘅新闻系啦。嗱，首先我哋要话俾大家听嘅，其实呢一种嘅装束咧，即系话将嗰件衫啊，无论系背心或者短袖咧，立到上个胸口个位度。又或者将佢命名为北京比基尼咧，都唔系今日嘅事噶啦。 其实呢个成日都见到 嘅。 所以我话我公啊，我公已经写唔知几多年啊，咁佢都有时我话咦，我醉到你都得噶咯喎。 系啊，其实好多人系咁着。 嗰啲我公系会着件背心白色嗰啲咧，嗰个 D V 系 D 到心口嗰度咧，佢又唔知点解又唔除，可能觉得打大赤啦都唔系几好。 系啊系，冇错， 佢都有条底线嘅， 佢都有条事业线。 咁佢都系略肥嘅，咁可能啲基因都跟。咁跟住咧，佢就喺度卷到都喺个喺佢个胸个位置啦，因为佢都有啲肉地嘅，即系咧我就话我成日 即系阿八戒个肚腩已经出咗嚟， 其 实 就 系 Sally 八戒咯， 啊、 真系阿《西游记》八戒嗰个造型，其实咪就成个面巾嚟咁样咯，北京比基尼咯。 其实呢样嘢不嬲都有噶啦，但系点解会成为咗新闻咧？就因为咧，原来北京咧。集中整治嗱，呢、這个有个佢哋都有个行动 啊，劲 啊 个 行动， 系啊，呢个行动叫做夏季不文明，夏季不文明行动。所以咧就话咧，所有人啊，包括喺公共场合啊，如果你系赤膊啦，露咗个膊头出嚟， 系 除鞋， 系 露咗只脚出嚟啊，或者系随意暴露嘅话咧，都会系被劝导啦、曝光啦，甚至系会被罚款，犀利啦， 200蚊啫， 系啦，50至200蚊嘅人民币，呢个咧就叫做夏季不文明，就所以嗰啲如果男士们啊，唔系讲紧女士们啊吓，如果你要打大赤啦，咁露咗个肚腩出嚟咧，咁都会可能俾人拉嘅。 咁我想问一下啦，即系。 咁呢个会唔会可以适用喺屯门公园噶？ 我都好想知 道。系啊系啊， 如果嗱， 我哋一国两制嘅喎，北京有呢个行动，代表你香港有 参考参考啊！即系如果你话男嘅装束咧受到咁严格嘅规管嘅话咧、啊，我就代啲阿伯出嚟投诉啦。 嗯， 咁你哋啲女人呢？你哋咪着得比我哋更暴露？点解我卷起个背心就话我影响市容？ 系 你哋啲女人如果打大个赤肋，嗰条肉腿咁样周围动出嚟嘅，咁我可唔可以叫你哋收敛下呢？ 嗱、啊，真系嗱，我听住咯， 得唔得先？ 嗰、那个不文明嘅行为啊，系啦，嗰个行为咧，即系佢哋要正视啊嘛。咁佢就话啦，整治咩呢？公共场所衣着不整，特别喺公园。广场、社区、巴士、景点、景区、商业街区等等嘅喎、 哦，佢中晒喎，屯门公园 系啦， 佢而家仲唔系景点？喂，全香港人啊，个焦点都摆咗喺嗰度啦。 阿嗱嗱，你知几咁红噶啦？而家因为呢件事，嗱嗱 林梅 啊，真系 系咯， 系 啊， 唔系即系个天气，我哋唔好理佢啦，真系系啊嗱。所以咧，即系嗱，我哋如果先讲翻你话北京嗰个北京比基尼咧，都有啲市民有唔同意见嘅，佢就话系可能啲中老年。人穿到咁咧系肉酸啲，但系唔使罚钱系嘛？喂，即系其实衣着嘅嘢咁即系有自由噶， 唔 系同埋喂同埋样衰唔犯法噶。你有冇清楚样衰？如果犯法嘅话，条街唔使行噶咯。 犯法嘅，因为你真系冇得变噶嘛。 系 啦。咁但系你嘅衣着其实 系 可以的。咁、 嗱，我又调翻转嚟睇，如果嗰个比坚尼啊，嗱，女士都可以着嗰啲运动型 bra top 嗰啲咧，跑步都喺个公园度做噶，系 啊， 系咪先？如果佢系有鹿有马甲线啊，有腹肌啊嗰啲，就算系男士都好啦。 系啦。 如果佢系哇个腹肌嘅话，你唔会觉得？哇，好样， 但 系 冇理由阿田着 bra top 就犯法噶， 系啊 ，Kitty 着就合法，冇理由噶， 太唔啱啦嗰件事， 咪系咯。 嗱，暴露 一定阿豪仔唔系咁谂嘅， 唔系Kitty 着先 ，Kitty 着先系犯法， 系 引人犯罪， 啱 系啦，阿田就合法，个个都奉公守法见到佢。 你要记住 ，bra top 即系 bra top，bra top 真系净系遮住重要部位啊， 系 咯， 唔系第二间男士咁男。 佢都系遮住重要部位啊！ 佢要遮住两点啊！男士露咗个大肚腩出嚟， 冇嘢啊！ 除非佢着 bra top， 如果唔系咧，佢着咗件衫，本身件衫系几长嘅， 缩水 俾 啊 嘛， 系咯，着缩水衫得唔得先？ 特登卷起就已， 我都唔想，即系 佢特登卷起就唔得。 咁如果条裤咧？ 你平時嗰件衫 有乜問題？ 我一定要講阿田，我覺得你唔合理啊！佢試過有一件衫啊，無端端咪拉高，跟住綁個結仔喺條腰度， 懶 係 八十年代嗰啲 肚腩， 人哋就露小蠻腰。 你都有試過喎、 啊？你露乜嘢？你露條野蠻腰出嚟喎？ 你小心講啊！ 咪露條野蠻腰咯。 我驚你識嘢一中火。第二 咩啊？我仲有第二嘅。 你要尊重翻件衫啊嘛，件衫唔係俾你捲起著嘅喎。 嗱，咁我哋啲 T 恤啊，嗰、那個袖，你如果你捲起啊， 我哋每年太陽計劃啊嗰啲咧。 卷到咧冇 時候剪咗人哋個袖， 一系就唔系，一系就卷啦。你卷到上心口咧，卷到上嗰個膊頭咧。咁如果都係卷噶，咁唔通嗰啲就唔得咩？ 我覺得唔可以雙重標準。 係啦， 係，我覺得呢個係最緊要嘅。 時裝設計嘅嘢咧，大家又識啲咩？ 我識好多噶。 係咯，咪即係唔係？我都覺得冇理由咧，因為咁就叫犯法噶。佢而家仲有幾款？ 佢呢個叫做中咗咩啊？隨意暴露啊！因為你該露唔露嘛？你明唔明啊？ 咁佢应该 边度啊？ 边度系该露 啊？ 露咧，露手臂，平时短袖衫咪露 西米露啊！即系攞个甜品出嚟食啊！真系， 即系嗱，咁样举例啫，真系唔系特登嘅。咁嗰日啊，喺某一个集会里边 啊， 滂沱大雨， 系 有人着住白色 T 恤，跟住湿透，然后露两点嘅。咁 透啫，又未到露。 喂， 透 啊嘛， 睇到咯。 咁一样噶嘛，咁 你落雨啊嘛。 我知啊，咁你能唔能够话咁样呢啲叫做不检啊？又唔得噶。所以我都系觉得衣着 卷起，所以冇事。 系啦， 同埋记住，内地嘅法律同香港嘅法律系唔一样噶，呢点好紧要。 咁我见到咧，佢仲咧一次过有几个话，内地嗰啲衣着咧系要俾人哋严打嘅，即系但未去到话要犯法。其中一个咧好笑嘅，叫做干部裤啊。 啊，即系点样咧？ 嗰啲干部裤咧，其实咧原来你打呢、這个呢三个字咧，就好犀利嘅。真係個專有名詞咧，就專門係講佢哋嗰啲西褲，但係嗰啲西褲嘅質料咧，好薄嘅。有啲人咧，直情就話咧，以前咧佢哋會有嗰啲叫做 好似不織布袋咧，即系譬如话你挤嗰啲咩化肥啊，或者你可能系挤嗰啲即系原材料咧，即系不织布袋嗰种质料咧， 尼龙咁样系嘛？ 不织布袋嗰只咧，少少你当系尼龙啦咁样，但系好薄嘅。譬如你大力啲扯咧，会扯烂噶嘛。佢话原来以前咧，佢话农村好多嗰啲朋友咧，就中意着呢一种咁样嘅布料嘅幹布褲咧，其實西褲嚟嘅，又薄又輕，佢哋覺得好舒服，咁所以咧就會著嚟，即係當係好似辦公啊咩都好啦。 做咩而家唔俾？ 唔係，但係佢哋有個特點嘅。中意咧，溜悠到條褲咧有咁高得咁高， 近乎上到心口位啦， 直情悠到想上心口位咁滯嘅，肉酸。即系同头先北京比肩尼一样，系啦， 因为有官场变形记嘅可能性咁样啊， 系咪因为太肉酸啊？即系实在太肉酸，咁所以咧有啲人咧，佢一我见到报纸咧就一数咧就话呢啲所谓不文明时装咧，其中一款咧就系话喂，除咗北京比肩尼，你估干部裤嘢少噶？个个 都唔准你悠到去心口。 喂，佢哇真系好核突咧，悠到上心口咧，仲要唔知乜，全部啲阿叔都系咁样噶，一定系悠到咧，即系领导人都试过啦，你记得啦。 明嘅，因为有阵时你讲紧呢啲叔叔咧，佢哋可能个肚腩比较大。 系啊系啊系啊！ 你如果一个肚腩下面嘅话咧，条裤咧其实你真系买童装都得，因为真系好短嘅啫，得百。但如果你拉到上去嘅咧，你中间佢又会跣咗落个肚腩下面，咁悠到一个肚腩上 面。你好明，你好似好明白。 因为我睇个报道有相。 唔系佢系小童嗰个，系啦。咁你话啦，呢啲严唔严打？你能唔能够禁止人哋咧悠裤悠到上心口啊？ 即系小朋友啊，真系讲紧 B B 两岁三岁咧，咪好多时佢哋都有个大肚腩嘅，即系小 B 咁样。你作为妈妈，你悠嗰条裤都悠到上佢哋，即系过咗个肚腩上到心口咁滞啦。 有啲方蚊仔都系噶，佢啲方蚊仔咧又吊脚啦，又中意咧咩都束晒入去嗰个裤腰里边， 系 个 腰头 啫。 束衫 里边咧，系啊，其实你望上去都，哇，你唔使织到咁高啊嘛，系咯。 因为佢 乐乐细个有冇俾你咁样悠过条裤啊？ 咁啊冇， 你冇估到佢嘅呢个 位咁样。有高腰裤冇办法啦，系咪先？ 系啦，嗱呢啲 高 呢啲能唔能够话喂犯法啊？影响市容。 但是犯法就好似好夸张， 我都觉得太夸张啦。 即系你犯法系一条咩例嚟嘅？即系话佢其实着得衰啫。 不过以前 唔靓啫。 以前已经咧听佢哋讲过一轮嘅，就话嗰啲北京大爷咧，好中意夜晚去公园乘凉嘅时候咧，就系打大赤啦，就头先咁样咧卷喺个肚嗰个腩出咗嚟啦。 我都会话香港有好多都 系有好多噶， 因为有阵时天气真系热啊嘛。 佢唔打击嗰啲咧喺西装我里面着条睡衣裤嗰啲嘅。 西装里边着睡衣裤。 着啲睡衣，跟住就 西装啊！ 你唔知 咧，我唔 知 好多啲 uncle 咧，佢咧就即系里面有套西睡衣，跟住咧喺外面就笠嗰条西装裤啊，诶唔系嗰条睡裤，讲完衫就唔会嘅。 唔系你冷静啲讲清楚先，即系点啊？ 嗰条睡裤啊， 睡裤跟住咧， 除嘅再喺外面再着条西装裤， 咁好暖 啫。 成内见到嗰条 点解啊？ 见咗嗰条睡衣裤嗰条脚咯， 系咩咁夸张噶？ 方便啊嘛， 唔系即系嗰条睡衣嗰个裤管会突出嚟个西裤嗰度， 见到咯，会见到咯，因为有时。 咁咪可能啊，譬如话直条嘅西装裤里边有啲碎 花 嚟 啦，系啦，你明嘅传统嗰只， 咁 点解要拉啊？ 全部都严打咁点算咧？ 犯法 啦，系啊，咁你宁愿佢天体咁样出嚟啊，定系着到北京比北京比肩嚟啊？ 咁样应该佢会劝导佢哋嘅，嗱，乖乖地啊吓，着翻件衫，唔好咁暴露。 沙滩上晒衫，买黄色配护蓝，打领得复杂，阳光底下野蛮。暗夜迷惑最怕乱路，过乱气泡太过浑浊，挑剔物上黑色太高，看似太多水族，少女迷惑最压羡慕，勉强会暴露为反单纯态度，天真漫步早要半路，似个救生水。说出口，为什么看就得看透？ 为什么还不够？是什么时候？为什么还不能接受？我就得看得够，到泳池去看看戏，妹妹穿泳衣到处跑实在神奇，白色黑色黄色衬衣，说看泳衣其实摆明在看美女，但是里面有 Christy 我们是仙女，但我总还最中意看泳衣穿着 bikini， 笑眼迷逢醉意无穷，跳跳真迷人极瘦削玲珑，闪烁对目高低变幻，看似发光线渣，懒人游行到处乘凉，少女太瘦弱，长腿比例过长，先撑撞六尖要发亮，不要笑得夸张，挑剔你的心理习惯，挑剔得太多请你严眼，转角色我去拣，那样瘦色可餐，沙滩里穿色太耀眼，天空的角色等你重赞，怎么看怎么拣，你意眼花肯定有难。请你严眼，看够吗？严了吗？自拍能力有限，沙滩里穿色太耀眼，天黑的角色等你重赞，怎么看？怎么拣？放弃我吗？随便，挑剔你的生理习惯，挑剔得太多，请你严眼，看够吗？严了吗？自拍能力有限，沙滩里穿色太耀眼，天黑的角色等你重赞。 佢点着你都会赞啦，系咪？ 冇错， 身形够靓，人又好，梁咏琪、比坚尼啊吓。 系，但系有一啲嘅朋友咧，即系尤其是我哋头先都谂到少少噶啦。 系 喺呢个屯门区住嘅朋友，可能咧就算有啲靓女啊吓，着住比坚尼喺个公园度行嚟行去嘅话咧，佢哋都会觉得笃眼笃鼻。因为真系积聚， 但有啲好中意噶噃。 系、哎、 但系呢个问题 喂，你唔可以攞咗我福利喎。 同埋反白眼噶，中意到。 佢攞咗，我唔知攞咗个福利啊。咁我个利是咧， 攞咗福袋啊，攞咗个福袋添 啊， 真系。 大家都知道我哋讲紧乜嘢 啦。系啊，上个礼拜六系啊，即系被誉为嗰个发起活动个名叫做《密摸活家禽》，真系啊。 呢、 這 个真系，其实每一次睇我都会想 笑爆，唔知道做乜。 唔知就系最惨就系知做乜啊？你知唔知啊？ 我哋梗系要讲话唔知做乜啦，好难搞噶真系。 系啊。 所以你先识笑噶嘛，系咪？ 唔知噶， 创意无限。 系啊， 但对于屯门区嘅居民嚟讲咧，嗰、那个系一个烦扰实在，原来已经有成差唔多十年嘅时间 啦。不过咧，我想话咧，即系系因为一件事，连引到社区啲街坊啊、朋友啊行咗出嚟去声音发表咧、我都觉得都系第一次，系咪啊？即系话我真系忍唔住啦， 因为其实好耐噶啦。 系咯，原来即系睇翻啲文章就话，原来系讲紧起码超过十年去讲呢件事啊。 有十年。 有啊， 而且咧， 佢喺康文署嗰度去投诉。 有啊，而且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其实法例咧，而家嘅法例咧，好难啊。好难可以 对付到， 冇错啊，应付到呢个嘅情况。之前我喺风头火势定系咩，我都有讲过噶啦、就系话咧，原来而家嗰啲法例咧，如果你喺公园度你用扩音器啊，或者做啲骚扰别人嘅情况嘅话咧，啊又要有证人啊 ，click click 啊，搞到咧嗰件事要落到charge佢哋嘅话咧， 系 真系好难好难。 所以佢而家咪最上次咪话收咗例咧，即系佢话任何人都可以作为嗰、那个系未过噶 嘛？如果系已经搞掂咗嘅话咧，咁啊。唔会有礼拜六大家要出嚟叫佢哋走啦，因为都做到嘢啦，应该系。 系啊，嗱，因为而家佢有几样嘅，就觉得屯门公园里边多咗啲大妈咧，嗰啲歌舞啦，嗱，先唔好理佢舞姿靓唔靓先，就话太嘈， 或者有几性感。 系啦，首先就太嘈，咁呢个就话要你冇解决啦。咁嗰啲阿伯咧就话我哋最多咪细声啲咯，咁但系听讲就冇细声过啦。嗱，呢个第一咯。好啦，第二，嗱呢个真系唔知点样打击佢嘅。你话佢衣着暴露， 系 就头先我哋所以点解讲笑咁讲咧？除非你真系话。衣着不雅系要罚款嘅啫，如果唔系咧，嗱，佢如果同你改，佢细细声唱歌， 系， 但系佢依然咁性感嘅，阿伯依然都高潮眼系咁反嘅， 系， 咁你都捉唔到佢喎。 其实呢样嘢都尴尬，因为讲紧个公园就系咩年龄嘅人都可以入噶嘛， 系啊， 即系小朋友都可以入噶嘛，即系你想唔想带个阿你个仔啊，两个一齐去，你同啲姐姐玩啊，同啲 uncle 跳舞啊，咁样你想唔想啊？ 我会自己去咗先。 啊， 系啦，试察下环境先， 系啦， 睇下有冇边啲曳嘅人咁样， 系啦，咪跟住你再比试下你嘅歌喉， 系啦，唔好话我哋惊啊，我头先都劝阿田，我话你呢轮唔好去屯门真系。 大家话啦， 认错大件事。 但喂， 第一我叫阿信唔好去屯门， 系 系啦。跟住我惊阿信就啲人就 忍唔住，忍只眼反反咁 啊 嘛。 系啦，我惊啲人塞钱落去度要去俾钱佢咁样。 我都惊你企埋喺度一齐唱啊。 系啦。 喂，其实点解唔可以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咧？有啊，嗰日星期六我见到啲新闻片段咧，都有啲年轻嘅朋友啊， 自己喺个夹 band 度唱， 俾你感受下，其实可以系几骚扰啊咁 样。系啊，但系我哋 都大声啦， 我哋亦都要从一个老年人嘅福祉啊。嗰、那个角度出发啦，我哋都好明白 老年人嘅福祉 系 啊，你谂得咁远啊！ 琴日嗰段爆个片段咧、 啊， 我听到其中 嗰位 uncle 啊嘛， 系啊，其中有一段系啦，佢、那個、第一个就话我哋追得咪细细啲咯，跟住就话。你哋唔入嘅咩？ 系啊， 你细个唔入嘅咩？ 系啊，即系跟住咧，有啲真系 有啲靓仔话我哋真系冇你咁入。 有啲爸爸咧就行出嚟，我就话俾你听，屯门咧唔系个个好似你哋咁样嘅咁样。 唔系、 啊， 我只能够话嗱，即系饱暖思淫欲算，又或者食色性也人之常情、都算，但系冇人话喺公园度做噶嘛。 同埋另一样嘢， 公园唔啱数， 因为嗰件 事 就算你礼拜六做完咗，跟住话有好大件事咁 样啦。佢跟住又翻嚟啦，已经 礼拜日、琴日话已经报道、就话翻屯门公园， 少咗啲， 不 过 礼拜六啊，佢哋可能屯门区冇生意，最都知道会有好多朋友咧同佢哋倾下偈、玩下咁样啦吓。佢哋去咗中环， 我 见 到 啊，你都见到、啊， 因为我嗰日咧就带僆仔咧就系礼拜六夜晚咧去咗尖沙咀。食饭咁，跟住咧饭后节目就坐小轮就过中环、当游船河， 佢哋咪系嗰个位置咯。 天星码头有人唱歌，但我想话衣着得体， 系 歌喉了得，同我有得挥。好好听， 但我想话中环码头，如果你系 都有两度都有， 你两边咧不嬲落咗咧，都有啲 busking 嘅朋友，亦都有一啲咧我哋唔有咁样分类啦，属于大妈类嘅， 系啊，大妈类噶， 都有嘅， 嗰啲系大妈类噶，但系佢又唱得几好嘅，系啊， 你都忍唔住啦，你真系要视察下行情， 唔系啊，佢真系嘅，佢又围晒佢哋嗰啲 fans 咧，真系佢哋嗰啲 fans 都系嗰啲TF uncle 嚟噶，即系如果头先嗰队叫 TF boys 嘅话咧，佢哋嗰啲就系 TF uncle 咯， 我又唔记得咗。T.F. 代表咩添？ The Fighting Boys 系啦，我谂佢哋亦都系即系一进攻紧噶，嗰班阿伯伯喺隔篱咧，载歌载舞啦，影相啦，打相啦，好热闹。 中环嗰边系咪？ 中环同埋尖沙咀嗰度咯，系啊，即系而家问题就系冇地方俾阿伯。可以去反眼啊嘛！而家你俾个位去反眼啦、啊。 佢喺个公园度 就唔应该公园 反眼嘅， 系啊，冇错。 我哋而家全香港人一齐反眼、 啊。系啦，我嗰日提议啊，啲网民系应该带埋嗰啲咧眼科医生咧，系要同嗰啲阿伯咧即场治疗噶，真系 眼科医生帮佢量下血压先咯。 唔系定系泌尿科啊？ 喂啊，有时咧咪即系话大家都要有公平啊嘛， 公平冇错。 咁可唔可以咁啊？吸烟区都有画条线啦、啊， 系 你未跨过黄线， 白眼区系啦， 反眼 反眼区 就 你跨到人哋咁细，人哋个身体同身体咪越嚟越接近咯。 唔系你 会有其他事情发生、啊。 你喺个区度，我谂过啦，学阿田话斋， 系 当你真系中意喺屯门公园嘅，我哋另外咧种一啲唔同嘅植物，当系天然屏障咁样，譬如专门种仙人掌啊、椰子树啊、椰菜花啊， 同埋吸声嘅吸声植物 系啦，全部都系嗰啲懒藤类嗰啲植物。 提醒佢哋啊， 唔系冇都系观赏性嘅。另外辟到一个密闭嘅屏风出嚟，你喺里边反眼反到够晒为止。 咪好似话我画即系因为。佢哋學你話齋，即係嗰啲伯伯咧，其實咁佢都可能即係 佢都要反眼啦。總之就佢隻眼好耐冇反過啦。 我睇到一條片咧，佢係咧一隻手咧同一隻腳撐住個地下， 成個 Spiderman 咁樣啊。 跟住另外嗰隻腳咧，同埋嗰隻手就向天咧，揚揚 揚揚 揚 嗰條啊。你做運動？你做咩運動？ 唔係啦，前面有個女士喺度，阿娜娜喺度跳㗎。係 啊，好恐怖㗎！ 真係你估人哋真係反眼啊？ 而家免費俾你睇埋啊，一個 MV 啊，你仲想點啊？ 同埋你知唔知？ 想睇， 仲有 屯門區嘅居民。真系想睇， 仲有条片咧，就系话几年前咧，阿 Sir 一啲联谊会里边咧，佢哋嗰啲晚宴饭局啊， 嗱嗱又出现， 就请咗呢一批嘅大妈咧，仲要系啲相咧，如果唔打格仔系影唔到出街噶，因为佢哋都跳到几出位噶，证明咗咩啊？不论老中青，反眼都系权利嚟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反修订逃犯条例游行昨日首次在九龙举行，部分人在游行结束之后占据油尖旺一带的弥敦道。 警方在昨晚11点前多次警告无效之后，采取武力驱散示威者。行动在凌晨1点之后结束，有5个人涉嫌袭警和妨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被捕。政府发言人在凌晨发表声明，对示威者的行动表示遗憾。自由党荣誉主席田北俊说，在反对修订逃犯条例事件之后，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民望评分比前特首梁振英仲低，以前做任何事都是第一，现在在市民心中排第尾，相信对他的打击很大，但估计林郑月娥要继续顶下去。至于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的去留，田北俊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说，相信要填补两人的空缺并不难，例如可以由即将退休的警务处处长卢伟聪接任保安局局长。田北俊又认为可以重组行政会议，他建议自由党主席张宇仁辞任行会成员之外，本身是资深大律师的汤家骅和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亦都应该辞职，认为汤家骅提供错误意见给特首，而叶刘淑仪就极力支持修例。考评局通识教育科科目委员会主席兼中学通识科教师赖德忠早前以涉及仇警标语作为个人社交网站头像引起不满，他昨日在个人社交网站宣布已经辞去香港通识教育教师联会干事以及考评局通识教育科目委员会主席和成员职务。他强调个人言行和所属组织完全无关，在履行职务时个人政治立场亦都不会牵涉其中，但为免公众质疑决定辞去相关职务。对于早前将个人社交网站头像换成仇警标语，赖德忠承认图片可能会引起依循警例的警员不安，致以深切的歉意。在台湾，国民党内总统初选的民意调查今日开始一连七日举行，以抽样方式透过电话访问民众，下星期一公布结果。今次初选有5个人角逐，分别是前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高雄市长韩国瑜、前新北市长朱立伦、前台北院长周石伟和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形容今次是国民党史上最大规模和最关键的初选民调，党中央将会总动员备战，出动民调小组、选监小组和党部人员，确保初选民调顺利进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较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91点，跌483点，成交金额401亿4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6点，跌7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02点，跌240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3蚊，跌6.8；盈富基金28.95元，跌5.5；中国平安95蚊，跌0.7；友邦保险84.75元，跌0.5。金蝶国际7.05元，跌0.93；建设银行6.18元，跌9仙；新城发展控股6.98元，升2.7；安踏体育51.6元，跌3.7；中烟香港18.2元，升1.5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7，日元108.41，瑞士法郎0.99，澳元0.699，加元1.307，新西兰元0.664，人民币6.892。英镑对美元1.253，欧元对美元1.123。日经平均指数报21,524点，跌221点。港金现价报13,000蚊，跌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98.66美元，卖出1,399.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 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同埋司徒拔道啦，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出一段咧比较繁忙噶。咁另外，屯门嘅湖翠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湖翠路去龙门路方向，近住湖景路啊，即系启丰商场对出啦，慢线封闭，咁啊车多少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屯门。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啦，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妥善控制车辆系违法啦，可以被判监、罚钱同埋停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食物重原味。正食肉均匀分味，食物淡调味，健康三小时出惊喜。 同去 Yes Ma， 蔬果同寻美味，愿意分。撑星卡， 少有现状，跟我去追寻。 若要抵啲， 自悭型人，我食尽八方。 比星卡， 有型餐厅，营养清旺。 想更有型，上网搜寻卫生署星级有型食肆，食得健康啲。 风骚有嘻哈。 Yo， check it out， 用我 check 多次 it out， 你 check 完未啊？ 今日好开心，我哋做风 show yo， 边个做噶？ 有曾志豪，有桂花田同黄耀祖， 揾脚呢？ 你俾多啲时间，我未揾到啊！ 咁几时做噶？ 我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嗱边度得听咧？ 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Two Two Two， 太多英文，唉，拜拜。 桂花年，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朋友，你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 好深入啊！ 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嚟啦！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嚟嚟嚟嚟嚟嚟嚟嚟！ 系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大家好啊！呢、这个周末周日，唔知大家系轻松咁过啊，还是忙忙碌碌咁过呢？嗱，点都好啦，星期一广播到人妻信箱都会揾嚟一啲咧古怪人妻的烦恼，睇下各位姊妹、各位 brother 帮唔帮到手啦。嗱，事情系咁嘅，有位人妻佢就话佢老公特别中意一啲中意啲咩呢？我哋将个时间交去俾我两位显译啦吓。 老婆老婆老婆，你快啲过嚟睇下。 吓、啊、又睇睇 正啊正啊！ 我唔记得变声添。 诶，咁我哋嚟多次啊。 好啊好啊好啊。 诶，老婆老婆老婆。 吓、啊， 快啲喂，可唔可以唔好咁样衰把声？ 我把声好好、啊，做咩啊，老公？ 哎呀，你快啲过嚟睇下。 系 正啊正啊。 吓睇咩啊，老公吓，唔系啊话老公你真系觉得正？ 系啊，抹抹口水先，而家潮流兴噶嘛，一定要买，勿时 buy item， 一定要买。 究竟人夫一定要人妻买啲咩咁正呢？嗱，其实就系一条超劲短，有白边，分别有粉橙色同埋黑色嘅运动短裤。 吓，老公你买咗，你唔系谂住叫我着啊话？啊，老公嗰条裤咁短啊，短到咁样系要嗰啲咧，嗰啲你嘅少女们咧，嗰啲 pat pat 好有肉地啊，跟住露少少嗰啲脚又长长嗰啲女仔着先至好睇噶。 唔使啊，老婆， 大胃狼咁样你好似。 只要你着住佢嘅话咧，我就会好似嗰啲屯门伯伯咁样，我只眼就反到白晒出嚟噶啦。 咁我着俾你睇啦， 你快啲着啦。 啊嗱，我着咗啦，老公你睇下我。喂，佢哋睇下我着咗一啲都唔性感，你唔系咁样都会兴奋啊？话 我只眼啊白晒啦。 系啊，个人妻真系着咗，变咗一条普通短裤，乜趣都冇晒。唉，我都唔知点解嘅。唉，系咪真系都系等嗰啲妹妹真系一额汗啊？啲姊妹系咪一额汗啊？个老公想点啊？系咪真系觉得咧生活好苦闷啊？又唔想落公园俾人误会，所以系咁上网买埋啲古灵精怪嘢啊？另外仲有一个个案啊，呢、這个个案真系俾仔女见到真系傻眼了。 老婆，老婆。 点解、啊、老公？ 啊嘿，喂，你咁使唔使变声啊？你今次 我变咗啦， 变咗啦， 考音都唔同咗、 哎，搞错啊！罗考音一样喎、啊，你而家变咗考音、 啊。老公系边个啊？ 咦哦、 啊， 你系老公， 即系离晒谱。 哇，嚟多次，嚟多次，嚟多次。 哇，老婆，老婆啊，我喺网上面咧订咗啲嘢俾你啊，喂。有冇收到货啊？ 咩嚟噶？ 冇嘅，你睇下，好方便噶。 系冇边啊？唔系冇啊？死佬！ 哎呀，写简笔字唔识睇啊！咧冇边噶，好方便噶。买咗条最中意嘅粉红色过你叹下，我又开心啊！ 有老公啊，你唔系讲紧戴咗喺阿女头上面嗰条？好似头箍嘅嘢，你系买俾我嘅系咪？ 阿女唔系戴头噶，你做咩摆上头啊女？ 阿女唔会系桂花田扮系嘛？ 唔系好彩唔系 好彩啫， 佢做 VO 啊！ 哎呀，咁攞翻先啦，衰佬。 系啊，佢个女拆咗嗰盒顺丰寄过嚟嗰盒嘢，见到有一条两条 U 型物体，仲问埋人妻。是咪买俾佢噶？于是佢就戴咗上个头度当头箍啦。 四处望，人前人后，黎必清好看。一天到黑，有过分乱想。男人是否都一样？口中说的和真相两样，绵绵情话越讲越简洁，谎话废话。却越说越长，无聊就想最好你亲他一趟，醉酒失意要陪几多个晚上，然后若找到心中心的方向，会说你怎么将他绑。仍然要说我未曾绝望，然而实在怕再入情场， 口寄望，谁能明白内心极深处很需要一个梦里情郎。 我答你是啊，卿姐，男人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都是咩先？ 都是 有分程度嘅， 想反眼咯，系啦，都是喜欢望到嗰啲唔同嘅装束啦。 其实女士都是嘅，望到靓嘅嘢嘅话咧，有边个唔想 望？但女士应该唔会逼啲男生咧着到，即系你几时有听到佢话唔该你同我着到成个宋仲基咁样啊？ 可能有啲有噶， 我觉得唔会冇、啊。 后边你放弃咗啦， 我哋 冇得救啦。 啊，因为我唔使强迫啊嘛，本身都几好啊嘛。系啊，赖 住饭扭咗出嚟。 叶玉卿嘅男人是否都一样嘅？咁但系头先咧呢个人妻信箱里边咧提到嗰两个新闻咧，都要阿田咧好好介绍一下先啦。 系啊， 发生咩事啊？其实 因为咧就系讲紧有啲老公 系。 真系唔知系咪觉得生活好乏味，想寻找刺激， 系 啦， 跟住 咧，咁于是乎你知嘅网购唔使落实体店噶嘛，所以佢买乜都得噶嘛，咁于是乎真系咧，佢见到啲好嘢咧，即系当然啦，见到啲 model 着咗之后咧，就话哇，老婆老婆正啊，我可唔可以即系佢想买一条俾佢老婆着， 即系 希望有同一个效果， 系一啲所谓情趣用品啊，又或者一啲或者可能系挑起，总之嗰个老公觉得好兴奋嘅一啲衣着。 系啦，咁佢希望咧，将嗰样嘢就摆去隔篱啊人妻嗰度，即系自己老婆嗰度。 咁然后两公婆开心嘅时候就开心啲。咁我哋要介绍下，第一件嗰、那个你嗰个叫做咩短咩白边 有 系啦，其实叫咩叫真理裤？ 呢个系网上面唔同嘅网民改咗佢嘅名。 系啊，冇错， 真理裤。 其实即系运动短裤咯， 超运动短裤，我 要讲 超短运动短裤， 系 啦，柔软质料。 嗱，你要咁讲啦，佢有啲侧边开边嘅。即系 小叉， 小叉系 啦，有个小嘅叉， 有个小叉。咁如果真系着，因为比较短嘅，低腰啲咁咁嘅，咁你一着上去咧，其实真系咧两块肉系走咗出嚟咁滞嘅， 同埋长腿会好长嘅， 可以有咁嘅效果。 系啦，点解网上叫真理咧？我先抄咗一轮咧，先明白咧。佢话真理嘅意思即系系正确啦，系啱嘅。佢话咧，只要着咗呢条裤咧，就系啱嘅，即系个意思系咁样啊。 好夾 硬嚟嘅，即係佢哇，佢啱啊，正確的，哇，著咗呢條褲，所以就什麼都是對的咁樣 啊， 但係就算錯嘅人著都係正確。 嗱，咁所以个老婆咪嗌救命咯，咁样 话。其实但系我觉得呢位男士，即系呢位老公啦，佢有咁样嘅要求系绝对冇错噶。可能佢觉得佢个老婆着咩都咁靓咧，而如果呢一样嘢真系令到个男士会开心，喂，两公婆结咗咁耐婚， 冇错， 搵啲嘢系情趣，大家开心，我觉得好正面。 但系问题个人妻话我。佢有自知之明啊嘛，你明？ 但如果个男士叫第二个女人着俾佢睇嘅话，咁个女士系咪应该 系咯？冇错啦，仲衰 咁谂。 但系如果着唔到嗰个效果，佢 个男士觉得佢着咗就有效果，你应该开心。个老公觉得佢着咩都咁靓。 唔系真系嗱，如果咧根据个剧情咧，个老婆就话：喂，我着完系一条普通嘅短裤。但系如果个老公竟然见到呢条普通短裤都反白眼嘅话，个老婆应该好开心噶。 我觉得系咯。 估唔到你嘅选择已经去到咁 样，因为佢老公嘅选择就系我选择咗你系我老婆啊嘛， 系咯系咯， 鬼唔知啊！你只脚冇人哋咁长咩？但你着咗嘅话，我哋多啲情趣嘅话 ，why not？ 我赞呢个老公啊， 又唔算太过分啦，嗰条运动短裤啫嘛， 短裤啫嘛， 系啊，系咪先？ 唔系，但系个人妻会觉得唔靓，着唔到个效果， 所以我觉得个人妻应该要对自己同埋对个老公有多啲信心。 唔系，但系如果阿田真系你同你老公闩埋房门，佢叫你着呢条运动短裤啫，你会唔会都系好抗拒先？ 佢闩埋房门，揾得呢条题一定抗拒啦。 唔系，问下先，闩埋门冇第三个人噶咯，乐乐永永都睇唔到噶咯。 知道，锁埋门啊， 锁埋门。 有啲难买啊，阿田个真理同嗰啲长脚美女个真理啊，尤其个腰围嗰度系有少少分别嘅，应该系。 系因为真系嗱， 佢嗰啲叫做真系冇人理，系啦。 诶，认真即系有自知之明，我会抗拒嘅。 你会抗拒， 同埋我会谂，喂你。 即系成日都望住人哋，咁你同我一起嘅时候，你系咪谂住人哋？ 系啦，我怀疑佢哋嗰个谂法。 我又唔可以话你错啊。 啲女仔即系女士们系会有谂呢一方面嘅嘢咯， 即系比较。 我唔知道你嘅思想谂咩噶嘛，啱唔啱先啊？即系我会觉得，咁你咪即系利用咗我当系当系乜嘢咧？你当我系乜嘢 ？O K， 咁嗱，我哋揭晓埋啦。咁第二件咧咩咧？我同阿祖都跟唔到啊。 系啦，你话头先咧变咗个女咧，摆咗上个头，好似个头箍戴咗上去。咁呢个系上网订嘅呢位。另外一位的老公又订了什么呢？ 就是一条我们之前介绍过的话，现在呢即是这些衣服即无缝又无边，即是不想被人看到条边，即是那个 内裤，即是内裤来的， 不想透了个内裤边出来。 当然现在有些叫无痕，已经是但都有一条形体在这里嘛。现在那个 U 型呢，即是你想 想好像骂人啊，你刚才那个。 什么啊？ 是啊， 有个形体啊。 是啊，他说有条的，有条形体。 那个 U 型呢，就是遮住重要部分，后面又是遮住重要部分的。 那是什么质地的？ 佢有少 胶箍咁样，软胶咁样 嘅，系啲布嘅。咁其实总之你谂下头箍啦，咁但系只不过唔系好正常嘅头箍。 但 系 佢都唔系戴个头， 即系头箍咁样噶。 细路唔知噶嘛，因为佢系咁 U 型啊嘛。 但系个 U 型就啱啱遮住重要部位嘅啫。 系啦，即系前头咯，前后两个重要部位咯。咁啲细路唔知咩嚟噶嘛， 笠 住个头上面啦。 我见过男士着咯，嗰时咪 咪 话男士咪 单边泳裤嗰啲系嘛？ 佢喺泳池度着吓死我，都嗰次我翻嚟有讲过，我喺公共泳池游水，我潜咗去，哇唔系啊嘛，大佬， 我都有试过，有一次见到一位男士，佢喺个公共泳池着嗰条泳裤系，哇，其实同冇着有啲咩分别？ 真系冇分 别， 我唔明佢想做乜嘢咁样。 有一次观察意见嘅真系， 即系跟住你继续啦。 我话咁样一样啫嘛，佢就系谂住买俾个太太，咁跟住咪一样，即系个道理都系一样咯，即系想话啊有啲情趣咁样，开心心咁样咁咯。咁但系个太太就咩事啊咁？ 其实我觉得呢啲咧系两公婆要倾， 冇错， 就唔系可以单方面买啊？你觉得？ 我又觉得单方面唔系。 即系平时呢个都系老公买咗俾佢 嘅，咁我又觉得 唔系买啫咩？执佢唔通你抽奖抽翻佢？ 意思话系单方面 抽借，去图书馆借。 喂呀， 用完要洗啊，老婆啊，呢条 系还嘅要。 讲紧系老公自己私下喺，可能自己私下喺度订完之后翻嚟俾个 surprise 老婆啊嘛。 我知， 但系老婆未必接受你呢啲嘢噶嘛，会觉得哦做咩事啊？ 呢个真系咧比真理富进咗一步啦， 系 咪啊？ 呢个有少少算系真系一啲嘅情趣。用 品 嚟嘅， 系啦，咁 但情趣用品我都觉得合理啊。不过最好咧就拣一样嘢系大家双方面都觉得真系有情趣咯， 即系觉得一齐订啱咗。 但系有啲女士， 自己老公订俾老婆， 系啊，有啲女士咧可能佢会觉得咧，就算嗰个系自己老公嚟嘅，但系如果咧佢要求我着一啲嘢系令到所谓佢会更加性感或者有兴奋咧，佢即系中国人啊，特别系即系东方啲女子咧，可能会觉得话。你当我系咩而家？ 呢个第一个， 嗰个你当我系咩好紧要噶？嗰个心理障碍。 你当我而家系勾起你性欲嘅嘢定乜嘢？即系就会谂到咁样噶咯。 或者第二样嘢咧，就会对自己啊嗰个quality 啊有质疑啊，系咪即系我平时唔够性感咧？ 系 你要 着到咁样嘅， 加一啲嘢先至满足你咧咁样。 我听过嗰啲讲法就系话，你而家当我出边嗰啲唔正经嘅女人啊，即 系 要着呢啲又运动裤啊，又水手装啊，即系要着呢啲嘢咧嚟。取悦你咁样咧，咁但系好似头先阿祖话斋，喂大佬就系因为我谂住当你系即系自己女人先叫你着啫，如果唔系就出边揾啲唔正经嘅女人啦， 喂 系咪先？ 唔可以咁样一揽臭话，我摆喺度就如果唔摆喺你度就出边去揾唔啱数。 因为我得试下喺呢个时候要将嗰个性别调翻转嚟讲啊，有阵时女士一样。边个冇 fantasy 啊？系咪啊？如果唔系，都唔会有一个叫 final fantasy 啦，系咪先？即 系 永远都会有。 但你唔会讲噶嘛？你会 点解唔会讲？我会讲噶，我讲埋系唔系我啲朋友？ 应该 我会讲。 即系话 我 而家今次你嘅对象咧 系喺个护士， 系啊， 系啦。我想你听日咧就扮地盘工人， 系啦。我有朋友係有咁做 嘅，咁 我呢個唔係話我唔夠膽講，頭先都講，但真係有朋友係去哦，咁大家都一齊咗咁多年，可能結咗婚十年、廿年咁樣噶啦，咁點解唔可以大家都開心喎？ 我嗰次最大嘅一個震撼咧，就係嗰次去大阪，咁跟住佢咪有嗰個咩激到你好安心個殿堂嘅，咁佢其中有一層咧，好多遊客都知 啦。你都講咗啊，你話嗰個完全冇拘禁，即係行入去行入去。 我嗰次我覺得驚訝嘅地方咧，就係咧好多嗰啲情侶啊。仲要系世界各地喎，因为点解咧？有啲讲广东话，有啲咧就系讲咧外语嘅，都唔知系咪讲韩文定咩咧？佢两个一齐嘅，喺度拣嗰啲用品咧，嗰啲用品仲要系。 如果你话真理裤呢啲叫做外围情趣用品咧，佢嗰啲系真系最 hardcore 嗰啲咧，即系总之吓攞住啲用具。佢喺度揀㗎喎，仲要嗰個女嘅就佢仲要揀嘅時候呢，有啲我聽得明佢講咩，有啲講廣東話，佢直接話 講廣東話， 真係有香港人㗎，有啲可能佢覺得去到 香港本身都有情趣用品店啦，如果香港人唔會買嘅話，嗰啲執曬啦。 只不過去到外地，大家覺得更加解放啫嘛，即係覺得你更加唔會有機會認到我啦。佢真係誇張到咯，我聽住嗰句真係好勁啊！佢就話啊，呢、這個好似震得幾好喎，咁樣，我、但係呢個好有力喎，撞得咁樣，即係佢嗰，你知你講啲咩啦，類似嗰啲啦，跟住我隔離真係覺得大開耳界，我話好出位喎、但係你唔可以話佢賤格，因為佢兩公婆或者男女朋友咁冇問題㗎嘛。 佢哋做嘅所有嘢都係合法合情合理嘅， 同埋佢兩個自愿嘅喎。喂，呢、這個就話喂，你覺得呢個揈得好唔好？呢、這個好似幾好喎，咁冇強迫嘅喎、但係真係唔常見咯， 唔常見 咯。 死佬係咪真係大家嗰個背景啊、社交圈？圈子唔同啊， 理解啦，你直情系食西餐咁样咧，真系唔同噶、 啊。 我想话你识得嗰啲外国人多咧。 No, 我一齐读中学嘅同学，我哋即系大家咩都够胆讲嘅，大家识咗二十年，喂，有唔同嘅情趣系好合理噶、哦。咁如果唔系点样人生成条路一齐行六十年、八十年、啊？ 即系只不过相对咧，你话一般传统 嘅， 你话 比较含蓄 啲 嘅， 含蓄 啲， 真系唔想讲噶。 证明我系同你哋唔系一个 generation 咯。我明， 我好年轻嘅， 我明啊，我明啊。所以其实诶，觉得阿田呢个新闻咧系好有即系。两公婆自己应该想下嘅，系嗰个启发。喂，又唔系太过，只要唔系太过分啊。 咁就算我觉得冇过唔过分嘅，佢哋两个开心就得噶。 同埋诶，唔系噶，有啲女士们即系当系我咁啊，即系就算好似头先话闩埋房门冇人啊，净系得你两公婆，你都系嗰个心理障碍系会有喺度。 会噶会噶。 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咧最紧要系，我觉得就算系另外一半，你有任何嘅要求都好咧，其实你都了解佢个人系点谂噶嘛。 不过最紧要尊重对方， 尊重对方。 好紧要， 系啊，同埋你应该谂咧，就系你老公啊，或者你个伴侣啊，起码都仍然咧就对你好有一种期望。 共你初次邂逅，水没有遐想， 喂，即系总好过，总好过大家呢一潭死水咧。你话老公冇嘢，咪拖住手咯，冇嘢咯，咩都冇啦。 咁好足够啊， 系啊，唔得噶，真系。谢霆锋开放日， 理解事件，而佢自己并冇受事件影响。 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同埋有骤雨嘅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嘅气温上升至31度左右。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天气炎热，有一两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嘅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炎热，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接近周末天色好转。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95点，跌479点，成交金额42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6点，跌7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02点，跌24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3.4，跌6.4；盈富基金29蚊，跌5毫；中国平安95.1，跌6；友邦保险84.6，跌1.65；金蝶国际6.99，跌9.9；建设银行6.19，跌8仙；新城发展控股7.2元，升3.1；安踏体育51.2，跌4.1。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7，英镑9.764，瑞士法郎7.876，澳元5.446，加元5.964，新西兰元5.177，欧元8.7542。每百日元对港元7.1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395。日经平均指数报21,522点，跌223点。港金现价报13,02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98.81美元，卖出1,399.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咯，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另外，屯门嘅湖翠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湖翠路去龙门路方向近住湖景路啊，即系启丰商场对出啦，慢线咧都系封闭噶，咁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屯门。最后卫生署提提你，睡眠充足有助消除疲劳，恢复体力，健康的生活又点少得优质睡眠。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唔好睇少一支塑胶饮管，佢足以破坏生态环境。全港一年耗用超过10亿支饮管，足够铺满156个大球场。塑胶唔会消失，只会降解为微胶粒，流入海洋同进入食物链，人类最终自食其胶。一起带起酒饮管潮流，保卫海洋生物之余，亦保障我哋嘅健康。酒塑由酒饮管做起。 二台通识60秒。 唉，我好挂住喺学校嘅日子啊！ 你想翻学校啊？不如咧考虑下参加由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举办嘅电子教学支援计划啊！到时你就可以一边喺学校工作，一边接受在职培训，协助学校推行电子教学噶。 咦，好似几好喎、啊！不过我担心我冇相关经验会做得唔好噶、啊。 放心啦，你喺入职之前咧，可以免费入读计划安排嘅培训课程，学习 STEM 教育应用、程式编写、多媒体技术、资讯科技同埋网络知识，完成培训仲有津贴添啊！ 听你咁讲，我都想试下、啊，点样报名噶？ 7月17号系今年最后一场嘅中央招聘日。把握机会去试下啦，详情仲可以上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网页了解多啲噶。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魔力。 二台通识60秒。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气温又升多度啦，而家31度气温，相对湿度75%啊吓。 系今日星期一，人人赞我，我赞人人。 冇错， 电话号码 今日有嘢啦， 先啦，好冇？1872388，1872388就系我哋嘅电话号码。今日边个类别嘅人咧要被赞？ 系啦，我哋要赞啊！ 我两个岗位都有做过， 系 系 系， 系啊，即系 参加你有试过， 系啦 系啦， 去可以今次我哋俾人赞嘅又有试过， 系咩咧？兴趣班嘅老师 系啦， 因为暑假将至啦。系咪嚟咗啦？当系好多小学生。 翻埋今个礼拜就放噶啦。 系啊，但系我会话，其实而家嘅同学仔咧，佢哋就算唔系放暑假，都要参加兴趣班噶啦。 冇错冇错。 咁其实系一年365日都学紧嘢噶啦。 都系都系都系。 有阵时如果你哋遇到一个好嘅兴趣班老师咧，真系会令到成件事唔同。 正确正确。 例如由冇兴趣 系 变咗有兴趣， 系 例如已经好噶啦，变得更加好。不论系教游水又好啊，乐器又好啊，乐理都好啦，即系咩都好啊，语言又好啊，真系好多兴趣班老师噶。 冇错，咁啊，同埋各式各样嘅活动咧，有啲人其实系透过嗰、那个，系啦，其实佢唔系净系想话掌握嗰个技能咧。譬如我听得最多啲人讲就话，喂，叫啲僆仔咧去参加跑步班，唔系想佢变宝特。是想佢咧俾老师咧训练纪律， 系， 因为你见过，如果你有望过啲老师教嗰啲僆仔咧，哪怕佢只系小学生咧， 系， 佢叫你跑圈就唔会俾你玩噶啦， 嗯， 阿陈小明叫你向前跑，你走去边度？跑翻先，唔准走， 系， 又或者游水班咧，我亦都见过嗰啲人讲就话咧。你系咪又懒啊？两只手咪唔识递歌啊？一定要做咁样，咁咧完全系训练纪律啦，好、 啊、 有效。你知啦，僆仔唔惊家长噶嘛， 啊、 就惊出边啲人。咁、 啊、 所以咧唔使识游水，但系训练到佢识听话。所以呢个老师如果譬如话教得好啊严啊，又或者佢会即系同个同学多啲呢啲互动咧。真系又值得赞噶， 系啊！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赞下你哋参加兴趣班嘅老师。嗱，小朋友，如果你真系今日唔使翻学嘅，你都可以打电话嚟赞下你。 冇错冇错。 某一个即系教你觉得好有，因为佢好多个 兴趣班啊嘛。赞咗老师，佢咧教得我哋戏剧，我都做得好好嘅。 系啊，我瞓觉多过玩嘢咁 样。 系啊， 因为我做懒猪 正啊！我想佢做我阿爸添啊，咁样。 系啊，嗱，即系可以打嚟讲下嘅。可能你是大人都得嘅，我唔知而家仲会唔会有嗰啲咧？可能佢打嚟想话，我要表扬夜校王 Sir 成人打字班训练得我好好， 完全冇问题啊！ 爸，其实咧，譬如我有一个 Auntie 咧，佢咧一个礼拜有一日咧就会学社交舞嘅。 哦、 我讲嘅 Auntie 系 真系上咗年纪嘅。 兴趣班咧唔系净系得小 朋友 学 嘅，大人都有嘅。 喂，其实好多成年人咧都会学下书法啦。学下普通话啦， 用电脑， 我而家都学紧吉他 啦。系啊，用我有朋友学紧打鼓，即系学跳舞等等。总之大人细路嘅，总之教你兴趣班嘅朋友或者导师啦， 导 师 啦， 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赞佢嘅。 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啦。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噶。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等咗好耐咯， 系啊， 12:15啦， 我哋去到 啊，终于讲咯，定系唔讲嘅咧？ 去我哋连礼拜六嘅新闻我都讲唔切， 讲唔切咁滞。 所以琴日香港都发生咗好多事噶嘛，梗系都要攞个时间嚟讲下噶。 系啊，琴日有第一次啊，好多人都话呢个叫第一次咧， 系咪真系第一次？ 都几咁大嘅咯，九龙区 游行活动，其实我会话各个区都可能有出现过， 少 但系咁多人参与喺。琴日九龙区就可能第一次， 特别有啲人话，如果同嗰个主题有关，就真系第一次啦。 如果系讲紧嗰个主题，都系第一次嘅。 系啊，就算你话普通嘅游行活动咧，九龙区真系少啲嘅。 系， 即系譬如嗰啲巡游多，有啲人都话，哎，试过 巴士巡游啦，我即 系系啊，可能会有嘅。但系如果你讲紧可能系一啲政治诉求嘅示威活动咧，少啲嘅。咁啊，琴日咧就喺呢个九龙咧，话喺呢一个尖沙咀，一路就行到西九高铁站嘅呢一段咧，就成为咗都破纪录嘅。你唔好理佢。 有冇23万呢？其实我哋都怀疑有冇咁多呢，但总之几万走唔甩，警方都话5万喎。 咁 所以真係好多人。 但有一条片睇咗呢，警方点样数人嗰条片。 係喺度 click 喎，喺度 click 喎。 係喎。 我想话。 几有趣，大家都睇下嗰条片啦。 係啦。 有几准咁样。 就连警方公布嗰 5.6 万嘅人数呢， 都 我觉得都好多。 都好多。 都好多。因为即九龙区呢边呢比较即路窄。即系地方细咧，咁佢都可以执满咁多人都其实都犀利。 佢都唔路窄噶啦，你两条弥敦道噶咯，即系来回线咧，其实你最阔嘅时候六条行车线 都开晒嘅， 开晒噶嗰度系啊两条。 其实初唔系咁噶嘛，系咪啊？原意 开头其实我真系唔记得咗佢嗰个游行路线嘅封锁系点样啦。 系咁噶。 总之嗱，我哋各自讲下我哋琴日几多点钟去到咧，我就做完四点钟个节目之后咧，咁我就差唔多我谂啊五点咁上下。我就先至去到尖沙咀，咁我就先停咗喺嗰个第一商场嗰度嘅，咁我就喺重庆大厦嗰度汇合我啲朋友，咁嗰阵时其实已经系来回线噶咯，我喺重庆大厦嘅时候咧，我见到我就话，哇死啦，嗰条方向点行嘅咧？因为向住旺角方向又有。跟住，但系我见到逆线咁样行紧去尖沙咀天星码头嗰边又有嘅、即系其实都已经都几闷人嘅。 你出重庆唔系已经向住海皮嗰方向行嘅咩？ 唔系啊，出重庆大厦嘅时候咧，系向紧尖沙咀警署嗰个方向咁样行噶。 系、 啊，咁嗰边你当系即系油麻地旺角方向咧，因为原来佢喺嗰度左转先至行落去西九高铁站嗰个位度。咁、但系对面亦都有人喺度行紧嘅。 因为原本系应该系行海旁边噶嘛，因为由于人数众多啦， 好多人咯，系啊， 系 啊， 系啊。咁我知道你哋两位琴日都见到好多嘢， 系啊， 都见到啲得意嘢嘅。 系啊，你讲先啦，九龙区第一次。 嗱，我就叫做我都系四点几先出去。咁你喺搭地铁里面嚟讲咧，人数唔多嘅，咁都好顺畅嘅， 秩序又好良好嘅， 秩序唔系，即系正好似平时咁啊，平时 即系冇乜特别嘅， 仲少过翻工 咁因为你迟咗咧四点几嘅关 系， 因为好多人喺朝头早出发咗啦嘛，早啲嘅时候。 咁跟住就喺港铁嗰方面咧，咁佢哋指示都好嘅，好嘅。 系， 但如果你去嗰个叫做嗰边嘅公园，咁你就行嗰边出口啦，咁样有指示嘅。不过好多人都唔理啊吓，就揾自己嘅出口去出，因为尖沙咀真系好。好多个出口嘅， 好多个出口啊！ 冇封噶噃， 我见到琴日有唔同嘅汇合路线咯，所以冇办法噶，等于你喺港岛区都系咧，啲人都唔会净系匿喺维园啊咁样。 咁都即系系啦，都要赞啦，即系讲紧喺六点之前咧，即系游行嗰啲朋友咧，都系嘅好顺畅，好平静咁样，即系嗌口号，唔同口号都有嘅。 系 咁，亦都见到真系唔同嘅家庭组合都有嘅，情侣有，年轻人有，学生有，跟住一家大细真系 车都有， 系有啦，系啦，咁嗰啲带埋。狗仔最得意就見到咧好多啲圍觀嘅叔叔， 冇錯， 佢哋做咗啲乜嘢？ 影相咯， 影相， 影相 咯，係啊， 佢哋就高過啲人群。 咩叫叔叔啊？我想問，即係 真係著住件背心就咁齋影你哋。 因為點解咧？同港島區嗰個遊行咧有個好大嘅分別咧，就係因為佢同啲街咧遊客區啊鋪頭咧貼到咧，其實你行上個階梯嗰度咧就可以去買嘢啦。咁最緊要係咩咧？嗰度嘅遊客咧係真係好多嘅。如果你平時講緊港島區嗰啲游行咧，咩湾仔轩尼斯道嗰啲咧，你相对唔会系咧，真系特别多游客噶嘛。但系叫尖沙咀嗰度咧，譬如你谂下头先讲 广东道啊， 其实佢广东道咧开头唔系游行路线嚟噶，佢系去到后来先至扮入去啫。咁但系你嗰啲咩重庆大厦本身嗰度就已经系好多有旅店喺嗰度噶啦嘛，所以咧琴日 酒店都多啦， 好多系啦。咁所以嗰度其中一个我觉得同港岛区游行最大分别就系咧。沿途有无数咁多咧，由佢嘅头发颜色、皮肤颜色、衣着打扮，你一睇都知系游客嘅人咧，都不停喺度影相啦，佢不停喺度围观啦，不停喺度指指点点啦。然后有好多香港嗰啲市民咧，因为琴日亦都系佢哋一大嘅焦点咧，就系话喂。盡能量多國語言將自己嘅訴求咧向遊客講解。佢哋 其實呢件事就算唔需要刻意去遊行，唔需要去遊客去講解，呢件事已經係一件世界大事啦。 但係 其實大家都會知道外國嘅朋友都知係咩事。 但係琴日更加直接啊嘛，因為你可能你話你外國遊客咧，你分分鐘你話哇我唔睇報紙嘅，咁我咪睇唔到佢哋外國嗰一兩個頭版或者咩都。琴日咧你知唔知見勁多嗰啲遊行人士咧派傳單，咁我見到佢哋。有啲人做嗰张传单咧，有埋个 QR code 咧，就方便啲内地游客咧。即系佢话，如果你觉得解释太复杂嘅话咧，佢就话啦，你自己扫一扫 QR code 啊，就会有佢哋 嗰啲单张咧，嗰个内容咧就喺嗰度睇到咁样嘅。咁然后你真系见到咧三三两两咧，一见到有啲外籍人士咧，就会有啲后生啲嗰啲年青人咧，就走去讲解咧，佢就话咧，可唔可以讲俾你听发生咩事啊？咁样咧，好、 okay. 多人噶，即系外国嘅讲英文噶啦，普通话嘅好多啦。咁、 okay. 所以你 我见到其实就算系 拖人。 記者咧，佢哋訪問嗰、那個重點都有少少唔同， 變咗遊客。 因為有幾多嘅重點咧，即係見到佢哋，譬如電視新聞，其實時間有限嘅啫嘛。係 啊 係 啊， 佢哋都會問翻咧，就係、是、附近嘅遊客啊， 究竟發生 咩事？見到呢件事，你哋知唔知咩事咧？ 係 一定會對佢哋平時本身諗住係嚟行街嘅嗱，地端道上行街㗎啦。 係啊係啊， 會唔會有幾大影響啊？你哋嘅睇法係點啊？甚至會問咗一啲內地嘅朋友， 冇錯， 因為個尾站係去到呢個高鐵站㗎嘛。係 啊， 會唔會對你哋有影響咧？譬如我喺收音機嘅新聞度都會聽到佢哋話：哦，會影響㗎，我諗住一日來回遊㗎嘛。咁點知咧咁樣嘅話，我真係會遲咗一個鐘頭喎。不過我因為佢係講廣東話嘅，不過係有一啲口音嘅，我估計就未必係香港嘅朋友， 可能係廣東省咁咩都好啦。 佢哋都會話咁。不過如果大家真係有訴求嘅話，咁有啲影響佢哋都接受嘅，即係嗰一個嘅被訪者就咁答咯。 係啊，咁啊琴日你話去到一路你話就咁開頭喺彌敦道行嘅時候咧，就真係冇乜特別嘅，即係唔會有好大嘅即係聚腳點，因為大家都喺度行緊啦。咁、 啊、 所以附近咧就真係好多人喺度影落嚟㗎。 係 佢哋嗰啲可能係喺個鋪貼門口啊。我琴日見到其中一幕咧，就喺重慶大廈度。十幾二十個佢嗰啲遊客咧，或者可能係嗰度啲住客咧，好好奇咁樣就攞曬手機咧，就喺度影嘅啦。其實仲多人即係影過啲記者，因為真係好多遊客可能真係覺得哇，發生咩事咁多喺度遊行 咧。當然啦，當然啦。咁我亦都譬如行上條橋嗰度嘅時候咧，見到左望右望咧，都有酒店喺度噶嘛。 係係。 所以都酒店房有啲朋友咧就喺高處影啦。 係啊。 咁亦都係啲，因為佢都雖然你話商業區啫，但係都有啲好單棟式、好舊式嘅大廈，唔知係咪圍行。樓梯嗰啲，咁好多天台咧都已經好多人咧喺度高處影 有啊有啊，我琴日都有走上去、 啊、 其中一棟大廈嗰度。 係啊，唔同個位置都有啲。係 啊，因為我跟住有個記者朋友咧，佢就好識揾嗰啲龍溜嘅。 係，因為佢哋要影新聞嘅照片。係 啦，佢話嗱，你見到嗰度大廈天台好多人企喺度咧，你行上去啦咁樣。咁、我哋沿住嗰棟舊樓行上去咧，哇！直情係咧冇大廈門牌啦，咁梗係冇 lift 添啦，甚至乎咧你行過每一層咧，其實冇咩門口噶。直出直入咧，但有好多嗰啲街坊咧望住我哋一行人咧，佢哋话咩事啊？所以咁多人噶，跟住見到啲人攞住相機咧，佢哋就自己解説咗：哦，係咪記者啊？ 但 係 記者朋友個身應該都會有記者證啊，又或者係 嚇，佢立唔到，因為好黑啊嗰度。但佢哋就會自己解説咗啦。 呢個其實呢個都係其中一個琴日嘅重點嚟噶嘛。 哦， 即係記者有記者證嘅話，咁你又睇唔睇得清楚咧？ 哦， 有啲朋友可能未睇得清楚噶嘛。 嗰個就係夜晚咯。係 啦。 咁如果你話一路去到西九高鐵站嗰度咧，其實嗰度就氣氛咧就真係截然不同嘅，又第一次。 哦， 佢嗰度咪有。沿住行去嗰个戏曲中心，咁跟住再扮落去有条一个天桥底嗰度咧，嗰度真系无端端变咗嘉年华咁样咯。 咩、哦、类型嘅有得睇咧？ 有人打鼓啦， 因为有打鼓， 系咪表演嚟嘅咧？ 表演嚟嘅，佢就 系 打戏。 即 系 用呢个方法去做佢嘅诉求。 系啦，即系其实都系表达翻要支持学生啊，即系好多嗰啲诉求喺度打晒鼓，嘉年华咧喺度唱歌啦，咁然后就有好多唔同嗰啲旗喺度飘咧，咁嗰个我谂你去到嘅时候，你都觉得好新鲜，真系 好激昂。去到嗰陣時，大家一齊叫口號咯。 係啦，但係嗰度都係和平嘅，因為仲係合法遊行路線。 係係係， 係啦， 其實 都啱 嘅。 其 實一路都和平嘅， 和平嘅，和平嘅。 咁去到夜晚就唔同另外一件事啦。 係啊，咁你直接去到西九高鐵站咧，我都落埋去睇嘅啦。安士甸站咧，其實佢都仲開放嘅。係。咁啊，不過就多阿 Sir 啦，又或者有啲嗰啲叫做救護咧，就喺附近嗰度嘅。但係去到因為安士甸站對面就係西九高鐵站啊， 好近嘅啫。 嗰度就真係如臨大敵啦，因為咧嗰個水馬咧，哇！真係講緊高過幾個人咁滯㗎啦， 前一晚已經高咗啦， 係啊， 一個人咁高啊， 成個人嘅高都好緊要嘅， 落埋水啊嘛， 佢就圍曬㗎啦，咁啊，淨係話得兩個出入口咧，就俾有飛嗰啲乘客進入咧，咁真係騷擾。躲佢哋，真 係 有影響嘅。 真係唔好意思啊，佢講 真 的 有 啲想落嚟嘅朋友又買唔到飛，咁想上去嗰啲咧又論盡。係 啊，嗰度就開始多一啲所謂嘅拗撬咯。 嗯、 因為我去到夜晚，其實 我冇去到嗰度咯，我去到即係嗰個 戲曲中心嗰邊。 戲曲中咪入埋去嗰、那個叫做柯士甸站隔離嗰度，叫做大會有咪嗌咪講嘢。 哦，係啊，佢就解散啦。 咁樣就喂六點啦，嗱，因為今日咧個活動完㗎啦，大家咧各自用你哋嘅安全和平方式就有秩序。 最紧要有秩序咁离开。哦，咁即系冚冚声咧，因为安士甸站冇闩 啊，系啊系啊， 咁就一路搭港铁咯， 系啊，就走噶啦， 好多条龙咯， 系啊，我觉得琴日嗰两个冲突位咧，又真系好值得大家有留意嘅，因为呢个可能都系会以后游行咧，经常都会有呢种冲撞。 即系你话到晚间嗰个定系咩？ 接近晚间，因为嗱，佢几个地方啦，譬如你喺西九高铁站嗰度咧，点解会拗撬咧？就系佢话喂，好多人。但系咧，佢就冇开放啲道路咧，就俾啲示威者咧就走要你沿路折返啦，或者柯士甸站，咁啊不停喺度对峙。咁嗱，我真系我又觉得其实系有路走嘅，即系好似阿天话斋， 即系唔一定系嗰个出口嘅， 即系要自己永 你唔一定你唔一定要阿 Sir 开埋嗰条路先走得，你可以话开埋咧就走得更加快，咁一定系嘅。但系如果嗰条路唔开，你话系咪完全会人踩人到一个点系走唔到咧？咁又真係唔係嘅，即係我真係要好客观讲一句。咁但係结果呢喺嗰个位度，因为阿 Sir 佢唔会让你㗎嘛。咁就可能就造成咗呢啲示威者就会觉得哦呢、這个位有得冲啦。因为你唔肯满足佢哋开放呢嗰度就係咁对峙囉。嗰、那个位有啲 有一 个 位其 实 走唔甩㗎啦。嗰、那个位其实真係一个死位，就係有部分嘅市民同埋警察个立场太唔一样。 太唔一样。 即係太针对性啊，讲真。双方面都系啊。我觉得双方面都针对对方。变咗有呢啲嘅摩擦位出现嘅话呢，即刻成件事会变得好紧张。 甚至乎呢，你会觉得好似大家都喺度等緊有个位呢，有冇机会可以即係将嗰个情绪呢就发泄出嚟囉。所以这个真系危险，因为点解咧？佢喺五点钟之前嘅游行咧，好和平嘅，系真系好一家大细都做得晒嘅。但系当佢一宣布解散，大家各自活动嘅时候咧，其实你冇办法控制到啊。即系嗰啲示威者有啲佢真系会点都会揾个理由咧，就 系 话我一定要同你有冲撞。 系啊，即系咁咯。 嗱，所以你跟住喺西九嗰度咧逗留咗一阵咧，然后就广东道嗰度咧又开始有人系霸占咗啦。 系啦，明明你其实个六点钟完咗，或者可能尾场仲系未到嘅，咁你咪慢慢去到目的地，跟住咪散，跟住翻屋企咯。 系啊， 你表达咗你自己意见。 咁嗰度就真系两个世界，因为点解咧？我去到广东道我都有跟住去嘅。广东道啲警察咧，斯文 系 有礼、克制、冷静、温文尔雅。无论你面对几咁粗鲁嘅示威者咧，嗱，我因为我企咗最前线，我见住有几个阿叔咧，真系好激动，系咁闹啲警察嘅，粗口都爆晒嘅。嗰几个阿 Sir 咧，有礼貌到一个地步，就话：请你哋冷静啲啦，你哋千祈唔好再冲撞啦，你哋闹我唔紧要，唔好闹我啲伙计啦，我哋都要做嘢啫。哇，你直情系真系觉得咧，旅游大使一样噶， 以礼待人， 以礼待人。咁因为点解咧？咁固然系我哋应该咁讲，固然阿 Sir 好克制啦，咁兼且嗰度系广东道嚟噶嘛， 系顾住个形象啊。 唔系唔系，你真系有任何冲撞咧，嗰啲玻璃打烂晒， 其 实 我 觉 得呢一啲例子咧，系摆任何 系 应该 做 嘅，应该都系咁。嗱，如果我哋三个我哋开会，有一个唔克制嘅，另外嗰两个理应克制啲嘅话咧，场交系冇咁容易。 冇错，所以广东道系好和平嘅。咁但系当然啦，你越入夜咧，你辣到去油麻地、旺角咩山东街、上海街咧，其实全世界都知噶啦，衰硬嘅。 系 啊，因为果然去到最后咧，嗰度就旺角黑夜啦，又打交又剩啦，即系咁。当然有好多 啲系拉咗翻警署嘅。系啊，我见到嘅片段咧，我见到两边都有唔克制。 冇 错， 其实系真系嘅。 示威者又唔克制，警方某啲嘅片段咧都几难睇， 两边 都有啊。 真系， 但我亦都喺画面见到啲警方咧，佢哋咧系个叫啲人喂走啦走啦走啦， 系啊， 因为冲出马路，你霸占咗一个唔 系啱嘅， 系啊， 预咗俾你嘅游行路线咧，咁嗰样嘢又未讲得通嘅， 系啊， 啱嘅，所以咪叫赶翻去行人路咯。但系我讲紧阿 Sir 嗰啲态度咧，都系咧，都系喂你走啦，你走啦，你唔好搞事咧，即系劝嘅，真系劝导嘅， 系啊， 同埋嗰支警棍佢系冇揸住嘅，我见到有几位阿 Sir 咧，佢系愣住噶咋，即 系 有啲唔系噶嘛，你揸住嗰支警棍， 不 过 我就 见 到 越 夜咧，就 双 方面都失控， 冇错。 系啊，当然啦，就因为你咁样嚟挑衅啊嘛。 系啊，嗱，即系啱嘅，两边都难睇嘅。你话示威者特登要去马路难睇，有啲故意喺你面前讲粗口嗰啲难睇，嗱呢啲真系难睇嘅。但系调翻转嗰边都唔好睇，嗰啲话咩你同我借乜啦，或者话阿 Sir 做嘢系唔使出示委任证咧，嗱就真系。好难搞，要拱记者嗰啲咧，你话一去到呢啲位，两边都输晒。 后屘咧都出咗一啲嘅声明啊，就讲到咧，明明嗰啲地方系冇示威者，咁啊警方用嘅力量又系咪过大咧？咁样，同埋我睇翻个咧资料几有趣，即系咧，其实个委任证咧呢一排大家都。 啊，讲咗好耐噶 嘛， 系咪？ 啊， 我哋可以睇翻我哋港台嘅电视节目啊。 冇错，警讯。 冇错，警讯啊！原来咧喺呢个几多时咧？等我睇翻先啦吓。 几年前噶啦。 2019年啊嘅六月啊，系有警方嘅朋友讲到咧，其实便衣嘅警员咧，当佢要行使权力嘅时候咧，都系必须出示委任证嘅。 系。 系啦，咁呢个即系警方嘅 讲 出嚟嘅事实嚟嘅。 试过有人冒警啊，去呃啲市民啊，所以嗰阵时警方咧系话俾大家听咧，一定要出示委任证嘅。 系啊。 咁但系嗱，其实唔系想。即系喺嗰度追究呢啲事，而系话俾你听咧，因为嚟紧咧成个七月啊，你见到网上面有好多人咧就号召有好多嘅游行活动咧。嗱，首先佢哋如果佢哋如果申请咗不反对通知书咧，嗰啲系合法嘅。咁但系大家要留意嘅就 系 呢啲合法嘅示威活动咧，会唔会都同琴日一样咧？嗰、那个演变就 系 合法完啦，跟住大家各自解散咧，咁可能就互相又有冲突啦。咁跟住就好无谓地咧，呢、這个就话你不停挑衅我，呢、這个就开始失控。记者喺中间又变咗磨心咧，喂，其实咁样就好麻烦嘅， 因为同 埋冇无谓啊，其实 系好多次噶，次次都 系 咁， 无谓啊。 去到仲话可能有啲嘅示威嘅朋友咧，就想将佢哋嘅诉求咧带到唔同嘅区域，咁譬如见到礼拜六啦，屯门好多人啦，跟住北区嘅朋友咧都话，其实譬如佢哋唔单止，佢哋有其他嘅诉求啊，即系喺佢哋地区里面，譬如水货嗰个情况咧，一直都系影响紧佢哋生活嘅，搞到佢哋嘅物价又贵咗啦。咁你谂下，哇，当咁贴身、咁贴心嘅时候。可能多嘅拗撬衝突又會出現，真的要小心咯。 係啊，所以即係喺大家加油之餘咧，其實都要踩 brake 啊，唔好淨係向前衝，都要冷靜一下嘅。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中午12: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反修订逃犯条例游行，寻日首次在九龙举行。部分人在游行结束之后，占据油尖旺一带的弥敦道。警方在寻晚11:00多次警告无效之后，采取武力驱散示威者。行动在凌晨1:00后结束，有5人涉嫌袭警，妨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被捕。政府发言人在凌晨发表声明，对示威者的行动表示遗憾。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說，在反對修訂逃犯條例事件之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民望評分比前特首梁振英仲低，以前做任何事都是第一，現在在市民心中排第尾，相信對他的打擊很大，但估計林鄭月娥要繼續頂下去。至於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的去留，田北俊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說，相信要填補兩人的空缺並不難，例如可以由即將退休的警務處處長盧偉聰接任保安局局長。田北俊又認為可以重組行政會議，他建議自由黨主席張宇仁辭任行會成員之外，本身是資深大律師的湯家驊和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亦都應該辭職，認為湯家驊提供錯誤意見給特首，而葉劉淑儀就極力支持修例。考评局话已经接纳通识教育科科目委员会主席赖德忠的请辞，并已生效。身兼通识教育教师联会干事的赖德忠，早前以涉及仇警标语作为个人社交网站头像，引起不满。他寻日在个人社交网站宣布，已经辞去香港通识教育教师联会干事，以及考评局通识教育科目委员会主席和成员职务。他又強調，個人言行同所屬的組織完全無關，在履行職務時，個人政治立場並不會牽涉其中，但為免公眾質疑，決定辭去相關職務。英國政府說會就駐美大使達羅克的電郵洩漏事件展開調查。英國星期日郵報日前報導，達羅克在電郵中形容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團隊無能，又認為白宮在特朗普的管治下是失效和分化。英國外相侯俊偉說，相關電郵只是特朗克的個人觀點，與英國政府無關。又說英國仍然認為特朗普團隊在國際舞台上是英國的朋友，亦都擁有高效率。英國外交部認為今次電郵洩漏事件是惡意，但並沒有否認報導中電郵內容的真相。特朗普就回應說，达罗克并没有好好为英国服务，又说能够理解事件，而他自己并没有受事件影响。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气炎热，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天炎热，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接近周末天色好转。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01点，跌473点，成交金额43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6点，跌7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02点，跌24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3.4，跌6.4；盈富基金29蚊，跌5毫；中国平安95.1，跌6；友邦保险84.65，跌6。金蝶国际6.98跌1蚊，建设银行6.19跌8仙，新城发展控股7.06升3.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6，日元108.36，瑞士法郎0.991，欧元0.699，加元1.307，新西兰元0.664，人民币6.892，英镑对美元1.253，欧元对美元1.123。日经平均指数报21,537点，跌208点。港金现价报13,02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99.17美元，卖出1,399.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在职家庭津贴计划现正接受申请，住户达到工时要求，入息和资产有符合限额的话，就可以申请。每名合资格仔女都可以获发儿童津贴，同住屋企人工时可以合并计算，一人住户都可以申请的。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fa.gov.hk 或者打2558-3000问下啦。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拜个人。 嗱，1872388啦，而家咧就人人赞我，我赞人人。 系， 我哋想讲下咧一啲暑期兴趣班或者你嗰啲成人班里边 啦， 系啦，嗰啲导师，可能你有冇上嗰啲咩夜学啊，学嗰啲咩即系琴棋书画啊？你嗰啲僆仔可能系啲游水啊、补习啊，有冇遇到一啲老师咧？可能特别想赞佢嘅，佢真系教得好好，做得好好嘅咁样。 分分钟有啲咧仲成为你嘅朋友嘅，认真地系啊，因为有啲一学咧唔系就学一年半载噶嘛，可能学咗可能10年8年都系跟住个师傅即系个导师嘅， 系 啊，咁即系分钟由导师变朋友都唔定嘅， 系啊，咁所以都大家可以打嚟讲下嘅1438。 我好记得咧，我自己开始细个咧，第一次应该跟老师嘅话咧系学游水， 系 因为我怕水， 嗯、 但阿妈觉得咧游水系一个人嘅生存技能 之一，求生技能啊， 你冇得唔学识游水嘅， 咁 但系嗰阵时咧唔系一对一教噶嘛，边有咁多钱啫，系嗰啲咧嗰阵时仲有青龙啊。住沙田啊嘛， 咩水上樂園嗰個， 喺嗰度學嘅咁樣。咁跟住咧，我記得一班人學啦，你當20-30个咁樣一齊學啦。我係大墮後嘅，即係例如係墮後到咩地步咧？我唔夠膽將個頭擺落個水度，即係但係你學游水一定要個頭尾水。 你不如話你唔敢濕身啦。 我好記得嘅，我上到人哋 第，都要顧住佢嘅頭髮㗎。 係啊，冇錯，係啊。 遊到第七堂嗰陣時，因為我同我家姐一齊學嘅，佢哋已經學緊自由式，由左游到右，由左游。都有，我係有一個 嘅老師，我真係唔記得佢叫咩名啦，太耐啦，太細嗰陣時幾歲啊咁樣。有一個老師咧係要專門訓練我，因為我個進度大墮後，人哋遊緊，我就淨係一二三，嗱你試下大膽啲將個頭擺落水啦，跟住自己喺度嗌。 咁你而家學識游水未㗎？ 係啦，直到咁我係上完嗰個 course 咧，其實個老師最終幫唔到我嘅，唔係老師嘅錯，係我嘅錯。到後屘咧就係同屋企人遊船河，跟住全部屋企人都識游水噶嘛，掉阿祖落海啦，跟住掉真係掉咗我落去。咁我咪好驚咯，人咦，原來一下我咪唔沉咯。 哇！你呢個軍訓嚟 嘅 喎。 係啊，但我覺得完全我好感激我嘅舅父舅母。真係㗎，因為我啲舅母係水上人嚟嘅，佢哋游水好叻，所以佢哋好放心，咪掉佢。 幾多歲啊？你嗰陣時小學啊？ 都係小學嘅啫。 哦，咁可能小學仲好啲。 跟住我就唔驚水啦。 係啊。 其實如果咁講，我舅父舅母佢哋都係我游水嘅。 係啊，因為如果你太大個，而家掟你落水啦。听日就睇报纸噶啦， 但我好庆幸我学识咗咯，我学识咗之后咧，咁我就唔惊，而家多咗几多娱乐求生嘅技能就出咗嚟啦。 系啊，咁你点样浸水晒太阳？ 不过大家当然唔系叫大家唔识游水就掉佢落海啦，系要有人照顾住咁样 先。冇错，系啊。 所以人生嘅导师分分钟可能系兴趣班里面嘅老师。 系啊，我就要多谢下嗰个咧，即系我个仔而家佢学紧咧，即系钢琴。 系 咁咧，嗰个老师阿 Miss 钟咧。佢真係好好人咧，去照顧佢嘅。 好人到咩地步啊？ 係啊，唔係即係點解咧？因為佢對住嗰個細路咧，佢會每一堂佢都會咧走出嚟同我講咧。啊，譬如有一次，佢就知道咧，我同我老婆成日都好想知道個仔學成點啊嘛。但我衰仔咧，每一次翻嚟都唔會練習嘅。 好多時候都係咁。 係啦，佢明明當住老師面咧就應承啦，好啦，翻嚟彈俾爸爸聽啦，咁樣哪怕係彈媽，你有隻小綿羊都好啊嘛，唔彈。咁但係每次淨可以聽到老師話。佢幾勤力喎，佢今日幾用心喎，但係翻嚟唔彈啊嘛。咁跟住有一次咧，老師竟然咧喺我哋即係啱啱送咗阿仔去學興趣班，我就喺外邊喺度等緊佢嘅時候咧，無端端咧就收到我老婆就收到段片咧，佢就話：喂，阿仔條片喎、啊、咁樣。原來咧個老師就知道我哋心急咧，佢就喺裏邊咧阿仔練緊琴嘅時候咧，佢就影低咗十零廿秒佢嗰個情況，然後就話：誒、你哋安心啦，佢真係咧篤手指撳得幾好嘅咁樣。咁啊真係唔錯喎。咁然後每次咧佢都會好即係嗰啲叫做互動性好強咧，就譬如落嚟，跟住就話啦：你咪要食糖先，要食糖，你有冇練琴啊？嗱，爸爸應承爸爸咁樣嗰啲 嘢。真係要俾人讚㗎，就算你真係識彈琴都好啦，唔代表你有一個方法可以教到自己嘅小朋友彈。 係爭好遠。 你出咗去嘅話，嗰個老師就算係可能你係用一樣嘅方法嘅，小朋友可能係聽出面個老師講都唔聽你講。係 啊，佢又會同佢有一啲温馨嘅對話，但又會有嚴厲嘅教導話一定要學。跟住佢就話：嗱，你要學咧，佢話原來佢個僆仔咧中意咧做嗰啲功課咧，就係咧貼啲貼紙咧落嗰個手指鋼琴位度。佢話咧，原來啲僆仔好中意玩呢個遊戲。咁咧佢就話啦，我每次都叫佢練完琴先俾佢貼貼紙。咁佢就話咧就會互相教導到啦。咁佢就覺得有個 方法， 係啦，有個引誘俾佢咁樣咧。咁我覺得呢個老師咧係即係好有心啊！我個仔本來喺樓下。想试下近啲学嘅，一堂就走咗啦。 啊， 因为唔系呢个老师咧， 可能唔夹啊， 唔夹啊， 好似睇医生一样，都系要夹下你有冇缘分咁样。 嗰个老师会系咁逼佢哋，净系操练咧，冇教导啊嘛。 正真话， 操练一操练就走咗啦，我仔就唔想啦。 但反而我觉得你个仔应该要搵多啲要操练嘅老师， 可能 系逼下佢啊， 都要啊，真 系噶， 系咯。 唔系佢开心，细咁细个可以开心啲嘅。 系啊，我都觉得开心开心下， 俾个开心嘅童年先啦，起码有。 系啊，咁所以。我相信我啲听众咧，你啲细路又有上唔同兴趣班咧，会唔会有边啲老师你觉得话啊真系几好喎，教得唔错，又有心机嘅？咁大人自己咧，可能你几十岁啦，你而家话我学残艺，哇残艺嗰个老师咧好好啊，真系每次都做得好。 我想话我个朋友就系做残艺噶啦，佢即系专心咗做，用咗二三十年嘅时间去做呢件。哇，我见到佢咧，佢真系一个好导师到点样步？ 点样？ 因为。你知啲茶饼可以贵，可以过万蚊，可以过唔知几千蚊一两， 贵过你嗰啲粉嘅饼啊！ 肯定系啦，同埋嗰啲皮都系。佢真系咧愿意地咧，因为佢中意嗰样嘢嘛，佢中意同啲学生咧俾你欣赏分享。啊，究竟系会点？佢几乎即系佢话佢总之咧十次里面总有一两次咧都攞自己珍藏咗出嚟。 哦，搣碎少少，搣碎少少。 我想话每杯啊，真系可能分分钟真系 100蚊噶， 一百几十最少。哇，咁樣咯，但係就係有啲咁嘅導師， 佢好開心 分享同你哋去學咯。 OK， 1872388 1872388啦，人人讚我，我讚人人。雖然頭先我哋忙碌得滯，好似唔記得咗出個色彈咧， 唔緊要， 係啊，我哋而家都開咗噶啦。好啦，咁我哋聽一聽聽眾電話，你係邊個啊？邱太係咪啊 ？Hello， 邱太， 喂，系 你好啊， 你好， 你好啊，赞人人你好， 你好啊， 系啊，你想赞边个导师啊？ 我想赞啊陈 Sir， 陈 Sir 喺系啊，佢喺荃湾嗰度咧教乒乓噶， 系系 系，教乒乓波， 一定系教你啦。 唔系教我仔仔嘅， 啊，教你仔仔，系 点几好咧？点解咁好咧？ 因为我觉得佢超越咗教练嘅范围咯。 系啊，点样啊？ 你阿仔几大个去学？ 辅导咁样啊？ 讲下背景先啦。你阿仔几多岁开始学啊？ 学咗十年啦，佢今年中四啦，佢 哇，十年啊，真系嗱，真系由一年班学到而家啦。 系啊，六岁开始学咯，咁最 系好点样？点样好法？ 佢超越咗教练嘅范围咯，因为佢真系讲人生道理咯。 譬如咧？ 譬如佢觉得即系佢做咗好多比赛啊，咁佢觉得即系小朋友一定要学识输嘅，唔系一定要学识赢嘅。 系 从中喺一个比赛里边咧，系教识佢哋好多做人处事嘅道理咯。 系即系譬如赢输系咪最重要咧？你当中自己又做咗几多准备啊？即系之类嘅嘢，点样去承受一个比赛失败咗咧？咁样。 系啦，同埋佢每次做完嘢咧，佢就要写感受噶喎。咁佢譬如佢做咗嗰样嘢，佢觉得嗱，咁你即系要检讨咯。 嗯，即系希望佢唔好就学完就算，要佢知道嗰个过程里边犯咗啲咩错或者做得几好咁样。 系啦。 咁你个仔有冇话嗰个改变系点样咧？即系嗱，球艺啊固然可能会越嚟越好啦。咁你觉得佢成个人嘅性格啊，或者谂嘢系咪真系都 好多？ 系啊， 好多啊，因为佢其实喺佢过程。对佢读书都好有帮助。 吓、啊，哦，佢咁几好、啊。 我认同啊，因为其实有阵时咧，你觉得即系我学打乒乓波咁样啦，但系有阵时你学一样嘢，唔系净系要学个技术啊、技巧啊嘛，即系有比赛嘅赢输要点样去面对。但系个小朋友其实佢喺香港呢一个啦咁竞争性嘅社会，其实佢日日都系接触住赢同输啊、比较啊各样嘢。但如果佢通过呢个运动学晓咗个心态系如何应对嘅话咧，对佢成个人嘅发展系会成熟咗嘅。 我认真，我真系觉得陈 Sir 真系好难得啊，因为咧好多导师咧，即系好似头先阿曾条个仔咁啊，点解一个阿仔咁唔中意，一个咁中意？因为嗰啲操练嗰啲真系，因为佢有好嘅成绩就等于自己嘅荣耀啊嘛。 系 咁即系即系所以操练你啲细蚊仔咯，咁。咁佢自己都会个老师啊， 但佢可能唔系好理你嘅进度啦， 好利益嘅。有时有啲导师就认真， 因为一个好嘅老师真系要仲要因材施教。 系啊，你阿亲 Sir 真系仲要教做人道理先叻。 系啊，咁所以 搵唔翻， 系啊， 搵唔翻， 因为仲学紧啊，我想话 系啊，因为佢除咗即系佢有咁 嘅， 佢有嘅咁嘅球员之外，我觉得系做一个运动啦，好过佢喺屋企打机啊，系咪？ 哦，都系嘅，都系嘅。 同埋最紧要系个小朋友中意啊嘛，你仔仔中意啊嘛。 中意啊！我哋住新界噶，佢中意翻出去噶，因为佢喺荃湾教噶。 OK， 仲要特登系啊，仲要 另外一个 会噶，真系一定会跨区噶。 恭喜晒你揾到咁好嘅陈 Sir 啊，邱太。 系啊，有冇嘢想同陈 Sir 讲两句啊？ 希望佢身体健康啦，球技精湛。 系， 咪希望佢唔好，希望佢唔好退休 啊。系啦，咪你个仔叫咩名啊？等阿陈 Sir 记得下系边个先。你个仔叫咩名 啊？阿 West 妈咪啊。 阿 West 啊。 阿 West 妈咪。 阿 West 妈咪。陈 Sir， 系啦，阿 West 系你个门徒啦， 系啦，咁啊，最紧要你做咗一啲好有爱心嗰啲即系教育咧，妈妈睇到，家长了解嘅。 感受到啊。 系啊，多谢你陈太。 Thank you 邱太。 阿邱太啊 ，sorry， 系邱太。陈 Sir 系啊 ，OK， 好，拜拜。我之前咧短暂咧跑咗两堂跑会，因为跟住受伤冇跑到嘛。但我咧我都感受到咧嗰个阿 Sir 咧嗰个吴师傅咧，嗰个系好厉害嘅。因为点解咧？我唔敢话其他跑会就冇，因为我都系参加咗一次咁大把啫。咁咧我嗰阵时上过第一堂咧，佢就话我哋而家有颁奖仪式， 系 佢就颁奖咧就鼓励翻即系上一个季度参加佢哋嗰个吴 Sir 跑步嗰个大本营里边啲奖项系啦。咁但系点样咧？佢就会话嗱，上年咧。我哋要恭喜下呢位同学啦，譬如话黄耀祖 啊， 旧年咧佢嚟跑嘅时候咧， 赞扬我 系啦，佢跑譬如可能话跑2400呢个距离咧，好慢嘅，可能咧跑成即系半个钟先跑完，但佢话今年个成绩咧。已经系20分钟搞掂啦，即系又带咗樽，仲话佢仲会咧，佢好记得每个学生噶，佢会讲咧就系话，我好记得噶，佢嚟到嘅时候咧。又跑得慢，又冇气，又得个大肚腩，成日觉得自己跑唔晒嘅。跟住我鼓励佢，今年大家知唔知佢成绩系几多啊？ 哇，唔知十五分钟啊，哇，跟住咧啲人系直情 好鼓舞噶， 系癫爽咁样，因为觉得咧一个大肚腩咧，由一年前到一年后咧，季初同季尾嘅成绩争咁远咧，咁你就发觉咧呢啲老师咧，佢嗰个记性又好啦，又对住你啲同学，又同埋知道点样激励你啊！ 呢 啲 有 心机嚟， 呢个真系心机嚟噶，系啦。可能其他跑会都系咁样去运作嘅，但我就经历过一次咁大把咧，但我就觉得，喂，呢啲印象难忘。 系啊， 即系我都会觉得佢好过净系不停讲话，喂，你跑唔到成绩嘅，你唔好操啊，操唔掂咧，影响跑会嘅声誉，又唔系呢啲， 系 唔错啫。我觉得呢啲种真系， 即系用鼓舞啊、鼓励形式咧，去即系鼓励啲学生咧。我觉得啲老师真系好难得， 系啊， 真系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去赞赞人啊，兴趣。班嘅老师， 无 论大人嘅、细蚊仔嘅，你睇到嗰个老师真 系 好有心嘅，真系打嚟赞下佢。 系啊，跑步啊、游水啊、弹钢琴，好多都有嘅。喂，又或者你自己系大人咧，你曾经上过一啲即系学习班咧，可能你都想赞扬下。喂，其实几好，工联会教电脑嗰、那个。唔错啊，教得 培月班嗰个又如何啊？系 啦， 我哋分享一下噶 电话号码 187238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如果要讲定位清晰嘅歌手啦，佢一定系其中一个。 当身体不见有伤，呼吸心跳一样，以后胜于自己，所以自强。若还是爱你，难道说妄想未免是测不到天亮？ 老实讲啊，如果要讲起电视台啦，或者系讲电视剧嘅主题曲，你一定会谂起呢位歌手嘅名字。佢嘅名字叫做谷子乔。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作词张美贤，作曲张家成，编曲张家成。今季咧有何志涛加埋韦景云，嚟自谷子乔，同样都系电视剧嘅片尾作品《没有你开始》。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寂寞我谁可喝醉？你说你与谁无罪？其实一堆堆证据，连自己都欺骗，我一早太累，几多光阴可倒退？你说你与谁已睡？无力解释多半句，然后假使击碎，我应该畏惧。暴力是全面无赖态度，暴力是仍造仍具满路，暴力下流在人被看穿，坏情到手欲成愤怒，认命是逃避而没退路，认命是愚昧都信任你也会却步，认命这种恋 Constantly asking me where the commitment is, where the commitment is. This shit ain't love, it's imprisonment. I'm tired of numbing and different. It's over and I ain't can fix it. I can help it, I can help it. You fell in love, you said you felt it. Got what you wanted, don't call me selfish. How this my fault, stop acting helpless. What do you do this for? Day after day, been the same. We just stuck in the usuals. What do you do this for? Baby, you made me this way. I can't take it, I'm losing control. Yeah, I don't need it. Better be faded, I'd rather be fiending. Better be medicated, I'd rather stay dreaming. Better be falling to be friend of my demons. What's the point? What's the meaning?Without no freedom, say you're leaving, say you're leaving. Babe, I'm done, take it or leave it. I'm gone. Gave up what's your home? 嘉熙无利可图。 赞赞，我赞 赞 赞赞， 我赞 我赞 我赞我赞。 好啦好啦，究竟有咩兴趣班导师你想赞嘅咧？电话旁边有 刘太 ，Hello 你好， 刘太， 刘太， 系啊，刘太， 人人赞我，赞人人， 系咪啊？ 可以啊，请讲。 我想赞一个元朗，喺元朗嘅画班嘅陈老师。 陈老师好。 系啊，因为最紧系好好，因为我个女咧有自闭症噶， 系系， 咁佢咧其实佢系教普通小朋友嘅， 系， 咁但系佢因为知道我个女都系有咁嘅困难咧， 嗯， 咁佢想帮下我，咁就用一个好平嘅学费咧就收咗我个女， 嗯， 咁我个女初初去到咧，佢一五年去上画班嘅， 系， 佢嗰阵时因为佢自闭症咧，佢就好多固执行为， 嗯， 就完全唔肯转变咁样嘅， 系， 咁啊初初去咧老师教佢画画咧，佢咧教点教佢咧都唔肯听， 嗯嗯。 同埋，淨係喺用冇顏色畫油畫，即係畫畫。但其實老師咧係用好多種顏料嚟教佢哋，去轉變好多好多嘅方法去教。咁但係咧，呢個老師咧，佢真係好好咯，即係教到而家咧，佢可以令到佢咧可以用乜嘢顏色點樣畫法，佢都聽話肯去做到咯。 哇！好犀利喎！教咗幾耐啊？教咗幾耐？ 好有心咁樣去做，所以我真係覺得係要讚下呢個老師。 係呢個 我都好感激佢。其實佢哋家都係我朋友嚟嘅。 哦，但係呢個陳老師係教咗幾耐啦？即 係 四年幾係嘛？頭先就話 佢教我個女係教咗一五年開始教咯， 係、哦、 咯，教到而家咯，係咪啊？ 係一五年三月開始教咯。 好厲害喎、啊！咁即係其實佢係算唔算係咧？佢額外付出咗好多精神時間咧，就照顧你個女女咁樣。係 啊，佢關心佢，有陣時佢會突然之間情緒唔好咧，就會喊得好犀利咁，佢、 嗯、 會去關心佢，了解下佢，睇下佢個情況係究竟有咩事，帶佢講下有咩事唔開心啊，咁教佢，同埋教佢一啲做人嘅方法啊，面對人嘅態度啊，嗰啲佢都會教㗎。 誒、哎，咁你個女而家個情況係咪有？好大改善啊！ 那個老師以前咧，佢係教係校，即係幼稚園校長嚟嘅。 哦， 怪之咁 係好心啊！咁唔怪之有個幾好嘅背景。 有唔同情況嘅小朋友咧，可能亦都有經驗嘅經驗，係啊。 因為可能佢上咗啲特殊教育嘅課程。 係啊，咁你覺得你個女女咧，跟住呢位老師咧學畫畫之後咧，會唔會即係多咗一個情緒嘅抒發咧？即係 有啊， 用畫畫去抒發出嚟，哎，咁好好、啊、喎。 因為佢都好多時候係畫畫都攞到獎，咁樣佢又自信又大咗。 啊，好好啊，聽到都覺得好開心 啊！ 咁 係因為 我個女讀特殊學校嘅， 知道。 即係佢能夠將你個女由堅持用某一種顏色。佢肯開放、 啊、 用其他工具咧，其實呢個進步好大喎， 啱 啊！ 係 啊，即係堅持一定要咁樣畫，佢就可以令到佢而家要聽曬佢話，要點畫、點樣改、點樣去自己思考、點樣做都做到咯。 係，喂，如果我哋咁講，唔知啱唔啱咧？會唔會繼續學落去咧？係咪有可能令到佢嗰個情況咧係越嚟越好嘅咧？係咪會越嚟越好嘅？應該就 佢接受改變嘅能力大咗好多咯。 咁呢個爭好遠啊！ 老師翻嚟話俾我聽，都話佢呢幾年即係佢嘅接受嗰個改變嘅能力咧， 係、okay. 大咗好多。 係喂，咁呢個好好啦。 但我覺得好好、啊， 我覺得咧，劉太你都要俾翻個讚自己嘅，即係我覺得你照顧住個女女，唔係淨係咧，當然啦，畫畫嘅呢個老師會幫到手啦。 嗯、 你咁細心去照顧住個女女咧，都會幫到佢㗎。你都加油啊！ 好啦， 支持你啊！ 係 啊， 多謝元朗區嘅畫畫教畫班嘅陳校長啊，我想 話。啱校长，好多谢晒刘太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好，再听多个听众啦，1872388， 你好，你系人人赞我，我赞人人，你系 李小姐， 系 你 好， 请讲， 系啊，我想赞一个癌病机构帮助癌病机构嘅病人嘅组织，佢办咗好多啲活动嘅，有瑜伽啊，有 Pilates 啊，有啲八段锦嘅班，我想赞一个教八段锦嘅老师，佢姓伍嘅。系啦， 老师 系啦，系女老师嚟嘅。 系 咁，佢每一次都会好细心，因为有啲动作，我哋可能啲病人咧唔系个个都会做得到。咁佢会好慢好慢咁去教，同埋一班都有成30人，但系佢都真系会好细心留意到每一个同学仔佢个情况，会等埋佢，但系又唔会令到个同学仔好尴尬。系啦，咁样咯。 哦，可唔可以讲少少咧？譬如你话佢专门系帮一啲癌症嘅 康复者， 就做一啲运动班咁样咧， 瑜伽班 系啦。咁嗰啲譬如话康复者咧，最常见会遇到系啲乜嘢嘅困难咧？佢系会点样特别帮噶？即系等大家啲听众都认识一下好唔好？ 譬如有啲病人你可能做过啲化疗啊或者手术嘅话、啊、其实你可能手啊或者啲肩膊嘅活动能力会冇咁好㗎。 或者可能只脚系冇咁有力嘅。 係啦咁佢就会用不断感呢样嘢去帮你慢慢训练返你嗰个肌肉或者你嗰、那个点讲啊嗰个伸展嘅能力囉、 哦。我觉得呢个好好呢、這个直情系唔单止系令到个身体有得着啊令到自己个信心啊各方面又识下朋友社交圈子啊成件事唔单止个老师啊我觉得呢即成个策划嘅团体都好值得赞啊。 对囉佢哋系咪其实应该会成日有好多唔单止系教动作呢可能系咪都要有啲倾谈咁样㗎有冇同啲学员。 其实有好多活动嘅即嗰个班入面就只系八段感咁但系个老师又会用啲好轻松嘅手法去教咁因为其实介唔介意开个机构名啊？ 头先你都呢啲慈善机构， 我觉得可以啊，我话嘅系啊，开啊， 癌协咯。 哦，癌协， 癌症协会， 系癌症基金协会。咁其实系啦，佢哋有好多班噶，有啲就系针对一啲系一次过或者几堂几堂嘅讲座咁样，就系针对唔同方面病人有需要。嘅情況，有啲可能係面對復發啊，有啲可能係面對末期嘅癌症嘅時候，你家人同病患係咩心態啊？有啲好實際嘅幫忙，譬如你保險嗰方面，啱啱患病嘅時候，保險係點 解，又點樣去處理咧？咁樣 係啦，咁又或者你康復啦，你要再做翻嘢嘅時候，佢都會請一啲職場上面相關嘅人士去話俾你聽，你去見工啊，或者你。去处理呢啲劳工嘅问题嘅时候，你可以点样应对，或者啲咩注意咁样咯？ 好啊，多谢你嘅电话， 多谢你嘅电话。听到李小姐咁讲咧，即系话代表住呢一个嘅慈善机构咧，入边有好多好好嘅老师， 系啊， 唔止一个好老师，喺唔同嘅部门都有好老师，希望就可以帮到有需要嘅朋友。 所以话咯，一个好兴趣班老师咧，唔系净系帮你攞到张砂纸， 绝对系， 佢令你可以掌握个技能，同埋咧，喂，帮你建立一个更加坚强嘅人生， 甚至多咗一个社交圈子，大家都应该去报多啲。兴趣班啊，真系 系啊！好啦，多谢晒咁多位，听日再见啦噃。 OK， 拜拜。